Hello，Hello， 聚贤堂又见面啦！嗱，今日好难得啊，请到个靓女嘉宾。 Hello， 我哋啲靓女唔系净系得个女王嘅。今晚啊个靓女嘉宾咧就系 Amanda Fox 彩玲小姐，系香港最著名嘅专业司仪，亦都系呢个香港司仪大赛冠军。啊，咁啊，阿杨就因为原本就忽然间身痕就问你，佢最中意讲呢个话题噶，讲婚姻啊咁嘢。咁啊，杨，实在你嗰个话题就令到我冇办法唔请阿霍小姐嚟回答你问题啦，系嘛？你讲有咩想讲？ 喂，点解要请靓女上嚟咧？喂，两个麻甩佬讲结婚， 冇人噶，讲 婚宴，讲咧冇人啊嘛，梗系要揾啲呢方面嘅专家。 首先我唔系即系专家呢一方面，即系婚姻嘅嘢。不过我因为工作原因，好多时喺 wedding 啊嗰啲都会即系接触到，或者可能之前 婚礼司仪咧， 系啦，婚礼司仪啦，或者之前，譬如大家依家都见到，譬如会展嗰啲婚纱晚装会嗰啲嘅 expo 啊，咁其实我有好。七至八年是在里面做某些婚纱公司的 fashion show 的 MC 的。 不止只做 MC， 如果我没记得我也有份幕后黑手。因为以前的人就说司仪啊拿个咪有个样式讲就算了，不是。那专业到什么地步呢？Amanda 就拿了全世界第一个 ISO 认证的专业司仪标准。 Yep， 所以讲专业来计还要 ISO 认证没有 第一批人的了，啱系得 Amanda 带头的。 对对，感谢你。 那所以为什么杨一出声话说哇这个婚宴的东西我不请专家不得，要有份量专家才好。OK， 为 什么说讲婚突然间讲婚礼婚宴呢？最近呢就有个调查。就話咧，新人一般結婚咧都用成30,000噶啦，雖然已經係跌咗少少， 統計上啊， 都仲係一個幾犀利嘅開支嚟噶。咁有咁犀利個開支，又話一世人一次，咁 幾廿萬， 係啦，咁梗係要揾最好噶啦，咁啊係。即係我哋亦都要請一個最好嘅上嚟講講到底香港嗰個結婚嘅婚禮、婚宴等等。嚇！而家個情況係點咧？ 我諗咁講，首先每一對新人都有 suppose 理想化啲係想最好嘅，但係當然睇下自己荷包啦。 即各自心目中係 啦， 係咩意思啊？ 即因為都即真係嘅，譬如我可以講話有即高中低 level 嘅即婚宴啊。你譬如好簡單，真係嘅，你酒店你五六星級就肯定係㗎啦。你幾多圍嗰陣時，或者係譬如你半島好少圍，但係好貴啦。 係咯， 係啦，係咪？咁啊中層嘅可能有啲普通嘅酒店，咁我叫個 low end 可能酒樓啊等等嘅事。咁其實你已經分咗，你30,000其實基本上幾 minimum 嘅部分，咁亦都有一部分係咩咧？再潮啲嘅就係晏晝咯，就更加係啦，即係再平啲，甚至乎有啲係唔擺酒玩旅行結婚，或者係外國註冊，因為我朋友係 即係請個好嘅攝影師跟住一周圍， 係啦，因為佢係自己喺羅馬嘅。結婚喺鬥獸場附近側邊住，唔係淨係鬥獸場附近側邊，咁所以佢嗰張嗰啲婚紗相咧就喺鬥獸場隔離嘅，咁喺嗰度係啦，佢都要揾人係專業地真係註冊嘅，咁之後自己開咗一個咧海外結婚公司幫香港唔同嘅新人嘅 ，OK， 咁有一啲嗰只嘅，咁你嘅錢即係咁計啫嘛，30,000。就去咁樣去食咗佢，一定係 特輯一樣嘅。 去遠啲咁樣自己玩咗佢啊 嘛！有嘢有嘢咧，南極影企鵝，我記得就 有。咁嗰啲係有啲可能唔關 wedding 事，真係影婚紗相。 我好在佢冇講去北極影企鵝，呢個民建聯先至做到嘅。 叻 即係有啲可能要好凍嗰啲，其實翻內地都有嘅，或者真係可能俾錢貴啲去。 真係作為一個開支嚟計都好重手喎。 幾嘅？但係當你結婚嗰陣，你通常呢啲嘅要求咧，都係女性提出。比较多啲嘅，咁你好爱你嘅老婆嗰阵，通常都会就咗佢嘅，咁所以点解话就系话嗰个最好咧，嗰最好嘅 standard 咧系女性嘅 standard 比较多啲嘅，男性又唔好搞啦。 反对呢啲， 喂，我唔系反对啊，唔系我绝对唔系反对， 因为利益冲突。 嗱，因为嗱，我绝对唔系反对人哋搞婚礼婚宴，但系咧，即系我哋而家知道咧，一般新人结婚其实都唔系话即系。千億新抱嗰種， 係係係係， 都其實好多時都係真係兩口子死慳死抵啊咁樣， 真嘅 去儲錢做首期， 就係你一次過幾十萬，我諗，喂，如果你嗱，就算唔講做首期， 係 你將來如果有仔女， 係 你如果將呢啲嘢用響你仔女，或者用響你兩個以後嘅生活，嗰度係咪會更加划算咧？ 首先，即係要分清楚擺酒係邊個想嘅， 嗯， 即係新人咧，尤其是而家後生嗰批咧。通常都是不想的、永远都是招呼父母的啫。如果譬如父母啦，即可能是好 casual 嘅，或者可能系嘅个，即可能有啲就可能早咗，即系去咗啊，佢另一个好嘅地方啦。OK 嘅话咧，好多时都唔做嘅。 即係 cocktail， 哇瘋癲玩一輪就算，永遠係有親戚啊等等嘅事情咧先做，甚至乎係真係嘅，可能中 high end 嘅，咁佢係要擺出嚟係要 for business， 或者可能父母，我試過一啲婚宴咧係好得意嘅，一對新人咧基本上喺洲際嘅 grand 最大嘅 ballroom 啦 ，OK， 其實佢啲 friend 佢識嘅 friend 得幾圍嘅啫， 對， 全部都係咧。父母的朋友或者是商會的人， 哦，即是隔了兩陣 的，是啦，即是有些是體面的。 我試過 有一對新人的 speech 是跟一些商會的會長講 speech 是沒有分別的 pattern， 即是一個即是商業活動來的， 是啦，那中間呢就 suppose 人玩遊戲的嘛，那個遊戲是什麼呢？所有的人就上去拍照啦，就是分 team 乜乜商會乜乜得得得得得，咁就係一個 business 嚟，完全係一個 conference 咁 嘅。exactly， 咁所以嗰啲咧又有唔同嘅，咁變咗佢要擠係一，即係佢要搞 wedding 嗰個錢係預咗 part of 個 event 咯。 即係眾籌嚟㗎，係可以。 咁唔係咁就眾籌，即係你俾面，即係有啲人係一定要出現，甚至乎我哋都試過遇過一啲嘅 wedding 咧，係有 VIP 啦，有啲官啦，嗰啲係即係要即係好少少 take care 啦。OK， 咁 最誇張我去過嗰個婚禮就叫呢個沈旭輝博士嗰個咯。 咁佢嗰個好特別咧，即係所有即係嘅所有嘅人都會出現啦。 全世界嘅仲要 係啦，即 係有啲嚟唔到出埋 video 啊嗰啲咧。 係啦，即係嗰個，因為佢背景好勁啊。當然喺佢嚟講嗰個做法又有啲唔同，同埋。即正正頭先所講問題一樣啦 ，event 啦，即係佢一定要搞，因為啲 friend 係覺得高興啊，一定要 入場有 security check 㗎，你嗰個請柬咧連住 IC check 喺度㗎，人都做，唔係咁就大件事 嘅啫。係驚混水摸魚，因為以前試過咧，即係有一啲即係 low end 少少咧，玩遊戲仲有嘅時候，你係真係有人混水摸魚咧，即係類似係我哋玩遊戲啦，唔知玩呢一個嘅抽利是咁啦，可以係拍曬利是封收曬之後，嗰人走咗㗎。是没有这个 game， 即没有这个 game 的。 是啦，那就走了的。 但阿沈阿沈博士那个大镬呢，就是有人没有卡都只用白撞入来，你又没得阻止他那只咯。 那他要个曲来做什 么？那个叫689嘛。 咁系， 系要入嚟啊！ 面子特权系嘛？唔知咩？攞行李都有人 特事特办， 同埋大家见到佢都即系唔使个曲都 冇佢收啊！ 系要写一个尊重咁咯。 咁所以咪就变咗成个婚礼嗰个而家个活动形式真系多样化到。 其实系 variety show 嚟嘅，贵系咩咧？你斋食啊？当然，譬如话一般嘅朋友啦，即系譬如我啱之前我都系听咗我自己一个即系小学同学嘅朋友嘅结婚。其实它是很简单的，即譬如 MC 自己的 friend 啦，跟住系冇任何 entertainment 啦，食完餐饭之后咧，基本上就撇噶啦， 即系纯粹见见街坊咁。 系啦，总之话俾人听，我娶咗老婆啦咁样。 你就睇咗，斟咗茶噶啦。 系啦，咁同埋都有啲父母，其实有时咧，即系通常女嗰边咧，如果系可能佢系大女啊，屋企成个 family 系冇搞过嘅话咧。咁就會都會嘅，即都會盡量搞。但有啲可能，譬如已經搞好多次就唔好煩啦。咁男士相對就冇咁誇張，除非有頭有面啦，或者可能係九代單傳啦，即都係家族上面要嘅嘢咧。咁、你就要擺嘅。咁所以嗰個價錢其實某程度上，或者嗰個 research 咧，好明顯佢可能嗰班人係即唔算係話好多需要或者好多 network， 咁變咗嗰個數係一個嘅參考咯。但係因為你去到某啲，譬如我哋中 high end 嗰啲，根本已經係一個應該要搞嘅 events， 同埋有好多唔係淨係個錢噶嘛，有好多關係 ，exact 全部都係面子工程。 面子工程， 因為如果你純粹係自己高興嘅話咧，係。真係新，即係你新一輩嘅，咁樣所以啲，哇！呢筆錢不如自己去食嗰佢好過啦。學你話齋，誒俾小朋友一個，或者同啲 friend 去 FIFA。因為我試過有啲朋友咧係分開兩，即係 wedding 係分上下晝嘅，晏晝係招呼啲長輩嘅，即係好 elegant 嘅，好即係好舒服、好大方嘅。係啦，跟住佢唔可以將夜晚朋友擺落去㗎，因為夜晚係黐咗線㗎， 會爆炸。 即係佢哋外國翻嚟嗰啲咧，即係有尾，即係 put 曬 party 嗰啲 feel 啦。咁啲長輩係會黐線。 我真係見過有人铺晒 party 唔讲笑，真系见过，好彩去外国咪铺晒 party， 结果系将个奶奶掟咗游泳池咯。 咁因为佢哋 OK 啦，即系好明显，你试下香港咁样掉啦，即系 掟咗奶奶落游泳池， 或者有啲好玩得，好玩得好 OK 嘅。咁所以呢个就系讲紧你话铺个价钱啦，所以都好真系倒翻转咁讲，系边个想摆？即系你可能譬如话 主导咗呢件 事，系啦，即系可能佢好死悭死抵，唔系佢想，佢可以嘅，梗系唔好啦。但系哇。父母又好想，哇！我要话俾人听教你，因为即系长辈嗰辈咧，佢哋有啲嘢系好惯性地，即系觉得 哇！啲親戚朋友話我哋，哇！你嘅 執正嚟講又唔怪得曬，因為中國人經常都講個禮數嘅問題啊 嘛。Exactly， 係啦， 咁大件事係咪先啦？即係五鄰裏邊，大佬你 好重要 兩家人喺度嚇。 但係當然我都遇過有我有個朋友嘅父母，即係講真的都唔係細噶啦。嗰、那個年代啦，佢啲父母好型，即係就係派糖話俾人聽佢自己結婚。 吓、 啊！我好型喎，你爹哋妈咪佢系啊，佢真净系派糖噶咋、啊？我结婚咯，好悭啊，系咪？一包糖几钱啫？ 咪最贵都唔重要啊，最紧要结婚系两个人嘅事啊嘛。 系，但系诶，第、个问题就 系、 是、 正正讲，如果你礼数就唔系净两个人嘅事， 系啦， 你将两家人融合埋一齐嘅好大件事嘅，即系公共天下嗰呢样嘢，你出嚟 announcement 嘅，即系古代就冇 announcement 呢样嘢啊，即系冇一个 website 嘅铺上去噶嘛。 咁所以你咪要话俾人听咯。 招呼晒亲戚朋友嚟，相关嘅系咪发生通知？以后你见到就唔好叫错阿嫂啦，咁嗰只。 我见到好多结完婚之后饮完都唔认得嗰个人乜啦， 哦系，好多都系咁样 嘅，大多数都系咁咯。咁即系嗰啲婚礼，嗰啲婚礼， 所以现代人就发明咗影相呢样嘢咯，大大张影相，影相影晒出嚟，呢啲叫亲戚。 啊系， 呢叫同事。 嗱，今日一段新闻咧，就讲某一位嘅女星咧，同佢即系同父异母嘅即系嘅细佬啦，喺呢世人见咗三次嘅啫，其中一次见咗三次，其中一次就佢结婚。 系 一个即除咗嚟丧礼之外，原来系结婚系嘅好重要，同你所有失散或者系好少见嘅亲友， 开 宗明义见嘅一次，你可以当联谊咯。 咁所以点解就话我觉得即系深刻，唔会觉得人特别哇固然铺张，好似阿 Mandy 话工程嚟嘅。 嗰啲系真系 公告天下噶嘛，咁即系礼数也好，你话啲朋友，你以后即系大家见面唔会唔知边个系阿嫂又好，好紧要呢个。 好忙啊嘛， 好忙啊， 或者可能系嗰个阿嫂好想俾人哋知道，你唔好再搞我。 呢个更加紧要啦，呢叫做 另计， 宣示主权啊嘛。 系啦，我谂即系好睇个人性格嘅，即系譬如话有啲好中好铺张，譬如大家知道即系前阵子有一对嘅即系明星啦，佢哋喺内地系好铺张结婚嘅。 系明星啊嘛，你识讲。 诶，但系唔系咁，亦都有另外一个明星咧，一对嘅明星，两个都系 artist 啦，系。低调到着住 H&M 嘅衫就当婚纱，好 casual 咁样结咗婚。 O K， 咁呢个就好 depends on， 如果系中意低调定系高调，同埋佢会唔会攞嚟变成一个嘅宣传？因为 Facebook 其实大家都系 artist 嚟噶嘛，依家系自己会宣传自己，有啲人中意 share 呢啲噶嘛。 啱啱讲呢样嘢，我醒起外国嗰个结婚嗰、那个感受好唔同嘅乜家科咧，系好个人化嘅，即系佢留翻个好美好嘅回忆俾自己，那个 ceremony 系自己嘅。咁变咗就唔系净系公告公天下 咁简单。所以咪跟翻头先讲礼节嘅问题咯。设计 好多嘢， 中国好兴呢样嘢噶嘛。 香港系奇怪，香港 喺中间噶， 香港系东西方都要做齐。 但系佢啲父母系中国多啊嘛，大佬。咁所以嗰个礼节都话系即系招呼佢多。如果父母系可能比较 open mind 或者可能外国多啲，其实反而系冇乜所谓嘅，即系好 casual 都应得。但系好多时头先讲过，可能佢哋本身有嘅工作啊、社交圈子啊，所有嘢系依啲嘅 bound 之下咧，佢就要整一坛嘢出嚟咧，去满足唔同人，或者个女仔好想话俾人听，我嫁得好，亦都系一个嘅炫耀嘅一部分嚟嘅。 知嫁得好咧，咁又 首先你内地 要有楼。 唔系，首先你如果你见到内地嗰啲新娘子嗰抽嘅金额系完全系会跌咗落地嘅时间里边啦， 咁 唔系盔甲，佢系纯粹系一个好劲嘅大型金色锁链，差唔多你可以重到落地下嘅。另外就系咩咧？再夸张啲，佢有啲唔知靓车咧，成条街咁样咧，车队系啦，咁呢啲咪叫做有面子咯？ 土豪式婚礼啫。 咁当然，但系有某程度上，女仔有阵时点会嫁得好，系呢一只嘛？咁有即當然你唔係香港富豪家，係啦。咁有少少都係呢一個咁樣嘅炫耀模式，同埋譬如我成本30万咁，30万可能基本係即係好基本嘅你酒店嘅 book 價，或者可能有啲嘢，但係未計你影相啦，仲未計你可能有 entertainment 咧嗰晚。咁可能一間我又要好靚嘅 souvenir， 一間我又要張卡 喺你台面，你記住我結咗婚嗰只啫。 通常都唔知抌好定唔抌好嘅，有佢個名喎、啊，大佬。咁你仲要咧係咩？仲有可能譬如話佢啲 card 啊，即係佢啲即係俾人哋嗰張 紀念卡、啊， 唔係嗰、那個叫貼。 貼咯，個貼都好 fancy 嗰啲。 係啦，因為我當然有好多譬如 artist 嗰啲另計啦。咁我都真係遇過一朋友啦，佢係。我佢喺街撞到佢孭住个袋，我话做咩圣诞老人咁样嘅？我帮我 friend 派贴，你嘅咩贴嚟噶？系啦，佢个贴系咩咧？原来系一个盒，打开咗之后有个女仔嘅公仔，即系你 cushion 喺度嘅，系咁，唔系佢唔系烂出嚟，系挨住喺度瞓觉咁，系一个 box 嚟嘅贴嚟嘅。 即系送旧咁嘅盒俾人当系贴。 佢里边系一个贴 玩 具 design， 精品咁样， 里边就一个咁啊，佢系一个嘅系啦，咁 样 挨住喺一个咁嘅 cushion 度，咁呢个系里边有啲资料咁啦。咁佢呢个好好朋友就孭住个袋，咁就周围帮佢派贴啦。 呢个世界系有 courier 噶， 好明显嗰个朋友系自愿当 courier 啦。 哦， 即系嗱呢啲嘢系咪系咪系咪要加好多钱先？即系其实所以成件事个 course 好视乎你系点样。如果两个人系感情好嘅，基本上系基本嘢其实 OK 嘅。但系当可能有某啲人可能有好多嘢想同人哋分享，好想公告天下或者宣示自己嘅一啲嘅炫耀一下自己嘅财力，或者我嫁得好，即系好多嘢。如果系牵涉到呢啲咧，个价钱就系根据你嘅要求而上啦。 但会唔会有啲好有创意咁去做咗呢、這个？ 会 statement 出嚟，但又唔系真系好使钱嗰只。 有一啲环保婚礼咯， 嗯、 即系佢可能佢哋系啦，即系可能佢哋首先一定冇厕啦，即系呢啲简单啲嘅、嗯。可能佢哋譬如用嘅嘢。可能是 reusable 啊，甚至乎而家 e-card 咯，即系唔会用一个系啦，即系唔会 physical 咯。咁你譬如 个有冇手机系咪先？ 系啦，即系你已经会争好远啦，已经系咁，或者可能譬如话，甚至乎佢哋真系个婚礼，我纯粹净系行礼啫， 仪式啦， 即系做仪式就算噶啦。 嗯 咁做完仪式之后，你咁悭好多嘛？或者譬如 lunch 啦，当然系咁呢啲都呢啲部分都会系令到佢哋嗰个嘅婚礼系减少，甚至乎有啲咧，我见过啦，佢哋唔会喺正常嘅酒店摆嘅、 嗯， 租咗一个即系 function room， 即系唔正常嘅酒店。 唔係 function room，function room 即係你 社區會堂嗰啲啊， 咁又冇咁，即係我當你大學裏邊嗰啲 multi-purpose room 嗰啲咧，一個地方是正正嘅，咁然之後咪可能 即 係 有 studio 咁樣，因為 總之係一個大嘅地方，咁佢哋咪嗰度擺自己搞個 banquet 咯，自己可能 即係社區會堂咁啫， 高級啲啦，唔好社區會堂得唔得啊？我已經講大學 multi-purpose room， 即係一個地方係純粹一個房，但係都 common room 踎。 唔系，即系感觉，我系讲系干净里边，但系唔会去食嗰个会堂啦。OK， 咁跟住咧，佢哋就自己可能系有 stage 或者可能系一啲 equipment 同埋嗌嘢食，你可以任嗌嘛。 catering 咯， 系啦，嗰啲系好简单嘅。咁啲 friend 就真系当玩嘅形式。咁你起码 course 其实你就唔使包住间酒店，嗯、又唔使哇年几之前去搞咁。跟住相对佢哋会平啲咯。 系，即系其实唔系话会堂咁简单，有啲系都几有创意噶嘛、嗯。例如话甚至露天草地都得噶嘛。 嗰个其实有啲露天草地系有咁大嘅草地，通常 沙灘我都見過， 沙灘有人有啊嘛， 係 好熱嘅時候啊，仲要 係即係，但係通常嗰即係你，譬如你自己試下無端端去一個沙灘度咁樣聚集啦，應該啲人會揾你發生咩事嘅，即係你都要處理嘅、 okay. 嗯， 即係都有嗰啲地方，但係嗰個係我講緊嗰啲你 suppose 預咗佢喺個地方你要租，即係正常去處理，但係嗰啲 room， 因為我見過佢哋個 video 咧，嗰個地方唔 suppose 我嚟打 wedding 噶、嗯，即係唔浪漫唔成嘅，純粹係一個地方，佢哋我唔知道某啲原因慳錢啩。咁、 嗯、 但係佢因為可能即係 set 咗啲，譬如起碼有 stage 有 mic， 跟住可能就會有嘢食，其實處理咗。 你以儀式嚟計係冇問題，個合格 同埋啲 friend OK 咯 ，friend 冇咁所謂。 所以你譬如話沙灘啊嗰啲，我朋友有私人沙灘添，有船俾你去添，但 係誇啲， 即係佢都要 course 咯，即係咁嗰啲。Okay.嗰、那個部分裏面其實你可以諗到，同埋香港呢啲部分都會多咗依啲咁樣嘅地方俾人哋租咯，佢哋 part of business 啫嘛。係咁、啊、所以我就冇諗過會喺嗰啲咁嘅地方都可以做 wedding。 哇，樣有生意做啦！我哋錄影個 studio 可以租 啲人。啊，同埋仲有麥當勞都有出過 wedding 嘅。 麥當勞生日會我見過， 叫 wedding 有啊， 有 最近聽到喎。 有嗱，都最初我聽到咧，有好特別嘅原因，就係嗰對男女仔麥當勞嗰個位度識嘅，識到大心叻啫。哇！ 哇！興奮到你即刻 臨我手機。 意外啊！唔該時間。 麥記嘅女仔嫁得 有， 唔好意思啊，因為時因為我太興奮啦。 一生人就係為想揾一個 唔緊要， 純粹捱麥記嘅女人 係啦。 其實我等咗好多年㗎啦， 即 係 呢個都 係 小 威用 嚟。我等咗好多年㗎啦， 麥記嘅女仔，你哋揾唔到我揾到啦，所以我就喺麥記嗰度喺 有人 SM marketing 啫嘛， 麥記都肯受我杯茶。 因為我見過係麥記係有個 package 嘅。 我記得以前乜嘅有生日， 好好笑。佢依家都有生日會， 而家有生日會就係婚禮就最近先聽。 你其實係真係一個生意啫嘛。你擺喺度個 package， 你海洋公園都可以過嚟結婚㗎。 即係一生人為咗揾一個即係佢捱麥記嘅女人， 係 呢個女人甚至喺麥記度嫁俾你咁嗰只， 係真係不得了，即係。即係呢一個部分亦都係好好睇到商人嘅一啲 ideas 啦，同埋啲新人亦都揾唔到方法去慳錢。 麥記都 decent 咯， 你咪去考慮啊！ 我冇考慮呢樣嘢，唔到我考慮嘅。 唔係，我驚香港即係。 我怕冇一间麦当劳装晒你啲朋友啊！ 唔系呢个入菜砧板上放心， 唔同区咯。 你又嚟啦，样 区嘅麦当劳。 唔系我开始了解多少少， 多少少了解下嘢，多少了解下嘢， 唔好爆咁多。 O、okay, K， 好。咁其实所以有唔同嘅原因或者唔同嘅方法嘅，即系你如果譬如纯粹一个睇钱嘅部分里边，你真要问下你自己，究竟你后边有啲咩恶势力系需要你去处理先。 去摆平。 真嘅，我讲真。 嗱，呢杯和头酒你一定要饮噶，摆明佢。 系啦，即系呢个钱其实系好无奈嘅，好多新人系，因为讲真，你正常咁谂，你梗系自己使佢啦。同你话真，我不如俾我自己嘅小朋友。首先佢肯生先，咁即系呢一个都系 生自己使翻自己， 将来自己使咯。咁所以问题就系话，佢哋好多时都系因为要满足唔同嘅人啊，奶奶啊，老爷啊，或者可能我父母冇咁嗰啲咯。 咁我谂唔明白。结婚是两个人的事而已，咁关 你系咪咁讲咗咯？礼智， 哎，嗱，我又爆多啲嘢，哇！你啲观众即系唔一定表示我有个朋友，系结婚唔单止系礼智，等人认得边个系阿嫂咁简单，除咗宣示主权之外咧，好似系咩嚟话啫？要摆平好多恶势力噶嘛，大佬。你即系话，即系有头有主噶啦，你唔好再嚟嘈啦咁嗰只。 哦，咁样样噶。 即系摆到明你系 X 噶啦，即系有啲人搞笑成日写住一围台叫 X 乜乜嗰围台 ，X 乜乜一围台 ，X 会唔会去噶？ 嗱就咁嘅，其实咧喺 有啲人话真系会摆满成围台啊嗱，以后你就 X 你噶啦。 萧公子嘅生活啲朋友圈都比较复杂同比较多姿多彩嘅，我解释翻先俾你少少知嘅话，因为咧， 又摆平 系啦，因为咧如果佢哋嘅生活啦，之前所识嘅朋友里面比较多，关系比较复杂嘅话咧，就会出现咗一个情况咧，我都遇到 wedding 嘅时间会点样啦？ 突发事件 唔系突发事件知道噶啦，就系咧可能系人哋系正常我父外母老爷奶奶四个嘅啫嘛，但系就要问清楚啦，究竟依家坐喺度个奶奶系究竟系 第几 round 嘅？ 系啦，或者系 X 啦 ，and 呢个女朋友会唔会上台啦？系同一时间出现 嘅，即系佢老爷嘅 X。是不 是即新娘子的阿妈新娘子的生母好像宫廷那些。 是啦没错。 生母和自己的生父的现任女友。咁我哋作为先生就要好小心嘅。有时呢要问清楚究竟。都表面上是的。我试过有一次， 中国人啲礼数啊 cover 唔到咁复杂嘅嘢，好似系。 我而家越嚟越觉得自己唔似。 唔系有现代元素，我先讲嘛。现代元素嘛，同埋有试过咧，系嗰次真系好好笑。有个 wedding 咧，最嬲尾系老爷奶奶同埋我父母唔喺度嘅，即系离开咗冇喺度食嘅，剩翻啲新人好开心啦，好 high 咁样。个原因系系奶奶同个新郎哥讲：你娶呢个女人，我嗰晚就会嚟搞事。跟住咧，長輩們咧就知道阿奶奶咁激動啦，就鉗咗呢個奶奶出去自己食飯嘅。咁所以咧，婚禮仍然行得成， 都擺得平。 係啦，即係其實有啲咁樣嘅。 唔通知佢咪得咯？ 唔得噶， 梗唔得啦。同埋人哋擺明係唔俾佢入門啊嘛，即係變咗就除咗 結婚同你入咩門？即係我洗，我唔入門，我入自己門咯。 就都是那句啦，如果你是尊敬你的父母的时间里面呢，是这样，你每年新年都应该打个招呼， 还有的 新年都应该打个利是，是不是、okay, 最少都要这样，是不是， 即是最多奶奶是不让新抱光明 的，那一定是有些原因的、okay. 但问题就是说其实 都会影响，那变成就是说那个 communicator 就是说当日有可能又 suppose 应该会变两个，就可能会变了即六个这样啦。咁跟住又可能讲緊係呢个又唔妥，嗰、那个又要分开嗰个嗰啲呢，咁其实我哋好多。 好似戏剧效果喎呢、這个。 係我哋后面要处理好多唔同嘅势力嘅斗争啲角力嗰啲嘢嘅。即係好，其实 wedding planner 係 suppose 专业 wedding planner 係应该做识好即做 呢 啲 先难做㗎、啊、我觉得。 所以係要好识 PR 咁囉，即係好识得处理。但係又知道礼节，即係譬如有时影相上门亲家下门亲家男家影相先嘅。影完之后影咗好耐，咁下门亲家即係外父 府唔係啊，係應該係女家係啦。哦哦，冇啲又想影喎，咁你都會好有温柔地同阿奶奶講啊，不如咧，咁都顧慮大家影咗係咪？稍微休息一陣，咁就㧬阿岳母上噶啦，係咪啊？咁即係呢個都會係一個嘅部分，有陣時就會唔開心。同埋我成日講成咁講嘅，嗰兩個禮拜之後咧，係冇收到啲長輩電話咧，對新人就係安全㗎啦。 哦，即系冇投诉嚟计， 全众，因为系姨妈姑爹，咩都有嘢有人讲噶， 即系关公都有份噶，呢啲真系，关公灾难嚟喎，真系。 即系譬如我嗰阵时有个朋友好好笑，好多年前仲兴玩啲游戏嗰啲嘅，咁嗰阵时就帮佢做个 MC 啦，咁系加拿大鬼妹性格，咁又 玩 嗰啲， 玩 乜得， 黐线 噶，但系父母唔系啊嘛，父母 Chinese 嚟噶嘛， 有啲父母都好开放嘅，但系 唔 系嗰个 系 嘛， 咁个情况点咧？就有个游戏好简单啫，就要新郎哥抱住新娘子，然之后咧就喺个长度即系 走圈， 唔系佢每一围，跟住佢咧仲会拎住一个咧不得靓靓嘅一个兜，咁啲人咧就摆散纸咪铿铿声啦，同每个人都摆未有 contribution 啦，咪同埋新郎哥要抱好耐啦， 系啊， 咁成件事搞一轮啦，咁样 科先得嘅啫， 封唔封我唔知，总之滴晒汗我都要做噶啦 ，OK。同埋个问题，佢我试过有新郎哥咧，揾张凳垫住，跟住我讲，你系要照顾你嘅老婆一生一世，唔可以中途摆低佢噶，跟住又拎翻起再行。 哇，好 咧，系摆明系玩新郎哥啦 ，OK。个情况咧就系、是、响两个礼拜之后，我呢个女朋友啦，因为佢冇所谓，但系佢同我讲，即系佢心情啊冇嘢嘅，佢觉得好笑。但我听完之后。我同自己講，我終於明白，即係好小心，因為咧原來咧奶奶有即係硬啊，即係佢開始有啲不吐不快咧，就講話：，唉，我仔真係慘啊！結婚嗰日係要抱住個老婆去乞食，即係佢將嗰個好玩嘅遊戲等於乞食， 佢講揸個兜。 系啦， 炸头掉落个， 因为你唔知你唔知长辈个脑谂乜噶嘛， 即系鬼佬谂嘢肯定唔同人啦，就唔 简单咯。 你去个教，你去个鬼佬去个教堂，佢实攞个兜过嚟，咁就唔简单，你唔好度吓鬼啊！ 咁呢 个 中国人嘅一啲嘅佢哋嘅长辈， 佢哋啲 茶煲 同鬼佬又唔同样嘅，唉。 所以呢啲咪系我听完之后唔系嘛，咁就 咗。 但我 friend 喺度嘎嘎嘎喺度笑，佢冇嘢啦。但當然，即係幾年之後離婚咯。當然唔係直接， 鬼妹 但係 第二句又係 直接，但係就離咗婚啦咁。咁問題就係呢件事， 因為呢 件 事離咗婚， 唔係 肯定唔 係 啦。 最終係離咗，但係唔係因為呢件事，但係個情況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咧，啲即係親戚朋友啊、長輩咧嗰啲 gossip 就嚟㗎啦。兩個禮拜到就應該通常都中㗎啦。咁亦都試過可能，譬如話新娘子做啲嘢，可能講啲嘢唔係好適合咧，成啦奶奶可以嬲咗阿新娘子，同假入门仔唔讲嘢咗几个月。 咁有乜所谓啫？老公同人结婚就唔系同奶奶结婚。 咁你一个礼拜都要翻去食饭，新年都要一次去拜年。 如果系太过唔通气，又唔为下一代着想嘅咧，咁咪唔见面咯，有乜所谓啫？ 就其实我哋人都应该系群体嘅动物嚟嘅， 你 需要 三米煮成熟饭啊嘛，大佬你唔见唔得。 你都要有啲见下，同埋即系真嘅好多时，即系我都讲。如果對新人，你話齋，佢完全係冇人冇物嘅話咧，就冇乜所謂嘅。但你牽涉到佢、 okay, okay, 關係越簡單越 好。係啦，但係個問題仲要係佢好孝順嘅話咧，你就好大鑊啦。頭先個情況 咁唔係孝順，係愚孝喎，係不要得 嘅 啫。 就咁講嘅，其實即係。长辈都会希望自己的仔女有愚孝自己的 咁啊，呢个就唔合理嘅。 养儿防老就系咁样 有啲系避免唔到嘅，你的而且确家人见咗几廿年咁啊，大佬啊，由细到大， 你唔会因为咁样刮开噶嘛？同埋呢啲真嘅，其实嗰啲好小事。 表面上是小事啦，但 係搞起上好大鑊， 但可以好大鑊。 係，其實嗰個處理係就處理唔好嘅，即係講真，譬如話嗰陣點樣 wedding planner， 即係 professional wedding planner， 冇錯啦，要 或者譬如點解係或者譬如我哋 MC， 因為我哋會好識得小心某啲嘢，咁就等佢哋或者譬如好似啲新人咁樣啦，佢哋成日都搞唔清楚係佢自己諗正，好似你咁話齋，諗住自己結婚，哇諗住玩乜玩物啦，跟住我講翻個事實俾佢聽，其實係你父母想要啲乜。你想清楚你就知道那晚要讲什么和做什么。 持份者的角度来理解。 一半半、啊、但是问题很明显的定律很重要的。很简单其中一个的仪式的我们的 rundown 里面一部分呢这近年都兴的、嗯。就是可能有新人讲完 speech 之后呢都会呢做作又好真心都好都会送花或者送某些东西给奶奶或者是外母的。 OK， 个原因好简单嘅啫，只系公开好即系好嗰个 moment 到咁重要，人生当中里边感谢一下佢哋啫。咁、 okay. 呢个感谢咧，有啲新郎哥系唔明噶，但我话讲冇嘢嘅，其实讲成世嘅。其实你讲嗰两分钟嘅嘢，人哋又会觉得，即系啲亲友会觉得，哇！你个仔好孝顺啊，你个女真系好好啊。戏你都要做啦、你系咪想你以后人生比较清净啲啊？ 做人就总要有少少气氛嘅，呢个走唔甩噶啦。 咁当然有啲系真系有心嘅， 你唔使啊嘛。 但有啲系真系真心嘅，我有啲系真心，佢系真系好想送啲礼物俾父母。有啲系真心嘅。 演技啊，走唔甩嘅。 系啦，咁所以其实 suppose 应该真心呢一样嘢演化出嚟嘅。 嗯，即系俾人知道你真心， 系啦。咁、所以，譬如呢少少位，我又觉得咁讲，如果你又想你身边嘅人即系开心啲，你做咗好少嘅嘢，无论你真心与否，你公开地，人哋都话晒养咗你咁多年啦，即系咁以讲句多谢送扎花，其实有几难咧。同埋你人生当中有几可喺所有亲人面前拜年都唔会咁多人啦。 所以话有啲嘢睇起上好似好轻骑，但的而且确系。个 impact 可以好严重， 所以我哋会建议，即系譬如我唔系 m a planner 都好，有阵我啲新人，即系佢讲佢 run down 之后，我都会问佢，我话其实你会唔会咁做？我会解释俾佢听，你就自己拣。好多时佢哋都会做嘅，唔系争好远啫嘛。 咁所以其实即系归根究底睇翻咧，就唔系话你嗰个 wedding 使几多钱嘅问题， 唔系使几多钱， 而系话你系能唔能够达到你要达到嘅目的啊嘛。 处理恶势力啦， 一来啦，你要摆平啦，嗰啲人 又要 promote 下你嘅。 咁变咗就你唔同嘅所谓持份者咧，有个唔同嘅期望嘅，有啲可能期望好鬼死高，有啲期望好鬼死低，有啲好紧张某啲嘢，有啲嘢唔系太紧张嘅。 有啲唔摆走 都得。摆得埋一齐嘅，即系一个新嘅人际关系。你起碼都要我哋叫做 set the stage 嘛，咁所以即係嗰個錢多少少，我反而唔係咁緊張。Amanda， 其實有方法 嘅，提醒大家嘅，係專業處理， 係 專業處理。 即係如果你所有親友或者你嘅關係，大家唔係需要睇排場嗰啲嘅話咧，其實可以有好多方法，可以真係好相宜嘅情況之下，可以結到一個你哋 dream 嘅婚禮。因為好多時個 dream 都 係 女 wedding， 都係女性啦嚇。女性嘅 dream 有啲係可能真係本身亦都會慳家嗰啲，咁都唔需要。 咁男士唔緊張呢樣嘢， 唔係相對比起之下個 proportion 好細咯。 即係女士唔出聲，你自己醒識做啦。 咁通常都唔會唔出聲嘅，通常都到咁上下，你做啲嘢咧唔啱，佢就會即係成日都話冇所謂嘅。 係、女人話冇所謂， 即係好實在嘅。你應該好熟嘅係咪？ 唔係 你唔 係 好熟嘅咩？應該 唔係咁解。 即係可能你都會好明白。即係。因为好实在 嘅 就系啦， 睇你点死啦咁样。 同埋其实有时诶，当然个两性关系啦，即系佢两公婆系咪沟通得好好？我都试过有新人，我好记得嘅，我哋会之前会开个 meeting， 喺马会沙田马会咁啊，终于坐低倾咁啊。咁咧就佢哋又识咗唔即系识咗个时间比较短嘅，咁啊决定结婚啦咁。咁啊女嗰个女士入咗 toilet 嗰阵咧，个新郎哥望住我哋。结唔结婚好啦？ 咦，咁奇怪喎、啊！已经谈婚论嫁，点解突然间 系 book 紧我哋嘅 service 嘅第一件事？ 我 话俾你听啊，我会冇生意，你明唔明啊？ 在唔在场啊？你在唔在场、啊？ 我总系在场啦、啊。 佢睇中咗你， 唔关事， 系 应该佢哋两个感情系有啲问题，或者可能有啲政治婚姻之类嘅 未到位嘅，可以咁讲。 系啦，同埋有一啲人诶，婚姻纯粹系。好似要佢根本佢自己都唔好知道，佢可能一来未识爱自己，或者未识爱人，等哦结咯。有啲可能好短时间离婚，佢未谂清楚，或者佢根本佢完全系对呢件事咪做咯。有 谂太清楚，可能就唔结婚噶咯。因为有人就话嗰个冲动啊嘛，你冇冲动唔结婚噶嘛。 系咁，即系都有好多原因，但系有即你不可唔否认，就有啲人根本系对关系。结婚拍拖完全都搞不清楚，虽然可能即系到咗成人阶段都好 吓，咁都得 有有啲系结咗，即系譬如有啲大少咁啦，好似 OK， 即系佢觉得哦，即系老婆 suppose 系啲即系一个高级版嘅奔妹咁样嘅，即系唔做嘢喺屋企，即系总之系家头细务系好传统女性，你唔好傻啦，你就算你真系我养起你都好，女仔而家未必会肯嘅。 啲女仔而家唔使你养啦， 一来二嚟其实个成个价值唔同咗嘛，系咪先？咁变咗有啲系即系咁谂法，觉得要咁样就唔 match 咯，或者譬如呢两日就睇新闻。某啲地方，譬如印度嗰啲好夸张啊嘛，两个钟头离婚啦， 直头好唔同啦嗰啲地。 唔系咁讲个问题就系佢哋对婚姻呢一样嘢系一个冇感情嘅 base， 纯粹系一个仪式咯。咁、你咪做咯。 佢文化同你好唔同啊嘛。 你头先讲嗰个系沙特阿拉伯。 啊，新娘 系佢咧就诶，那个新娘子咧就将 post 咗 post 咗嗰啲婚礼个片段上网， 系 跟住咧个老公咧个新郎哥两个钟头之后即刻就话诶休妻， 系啊系啦， 系 啦， 系好好咩啊？好女權好低落嘅， 系啦，即男權 好低落。 因為即係頭先你講個情況唔係唔 OK， 只我係覺得都有一啲，就算 even 香港都好，佢唔係個文化問題，而係佢對兩性關係或者可能對呢個婚姻嘅概念、未去到話，因為個 culture 係大男人，但係本身佢可能即係佢中意自己多其他嘢啦。 呢、這個就唔係婚姻策劃嘅問題嘅咯，係要心理輔導嘅問題咯、 啊。當然，所以有啲係好短時間即係離咗婚， 係 即係我都遇過有啲朋友係咁樣，啲原因係因為佢。对嗰、那个即结婚究竟系咩要结婚？佢就谂住真系啊好高兴摆个搞，佢有啲人好简单搞个婚礼就结咗婚，但其实搞个婚礼系只不过系一个仪式嗰晚，系之后经营婚礼，即系经营婚礼、经营 婚 姻， 几十年噶噃。 系啦，咁其实系需要经营，同埋有好多嘅价值观，有好多要倾。有啲人佢自己价值观都搞唔清楚，咁、你唔好话即系要搞埋你一个，仲要系譬如好简单，你譬如内地比较独生比较多嘅，佢哋系人哋招呼佢多噶嘛。当你两个都入俾人嚟招呼，咁屋企真系冇人招呼你啦。 哦， 咁你问题一埋你，你咪好多冲突咯。跟住觉得，哦，你都唔即系你都唔 support 我，咁两个都问同一个问题，咁咪分开咯。 啊，我想问，咁你头先讲嗰位都唔都问你哋结唔结婚好，嗰位最后结唔结到婚？ 诶、我最后有钱收嘅， 即系搞掂啦。 佢做咗个婚啊，首先系做咗个婚礼，即、之后我唔知啦。 O、okay, K， 即系个仪式完成咗。 系、啦，我系有生意做嘅， 收到钱为止。 系啦，但系好笑嘅，真系觉得。 有冇见过一？即系我都听过有啲咧，就系 中途劈炮啊！ 系啦，婚未劈炮住，但系起码嗌交。就系咧，婚礼嘅时候，两嗰对新人咧，大家意见不合。 系 即系拍拖嘅时候甜甜蜜蜜冇事，但系结婚 系好高压嘅一个环境嚟。 系你话同新郎哥嗌大交，相对咧。嗰刻，因為係大家各有各忙，個機會會大嘅。好、多時係咩新娘子就屈到爆啦，即係我見太多新娘子、新郎房喊到黐線嗰啲都有嘅。或者我啱先同佢講，我話有個奶奶爭啲係即係爆血管咁滯、因為阿新郎哥即係譬如通常傳統係男左女右，男家左邊，女家右邊，個新郎咁左孖滾，我已經係反轉，咁啊奶奶又覺得咁樣會體面嘅問題，咁即係跟住真係三人喺間房度咧爆燈咁滯嘅，即係都其實有好多鬧交，即係新人都好講得衰啲。你除非佢真系离你而去嘅啫，如果唔系嘅话，都俾咁多钱啦、你都要搞掂佢噶，即系 wedding， 同埋有太多嘅。 但以后啲婚宴要请定呢个军医啊、急救啊咁样。 咁又唔使九九九得啦，使唔使特登再请啊？香港咁细，我又唔系山卡啦。 请定救出队就唔该，高危活动嚟。 四除咗住宅一啲嘅活动之外，仲要住宅喺唔同嘅酒店啊、酒楼咁样度， 系啊， 好心脏 病啊，大佬， 好忙啊， 有时大打出手有血案， 打九九九啦， 系咯，直接啊，简单直接， 即呢个都会系，其实我谂系即系关系咯，其实即系只不过系婚宴系一个一晚里边，一晚里边会不得，因为其实细到，因为一来新人之间好大压力，有紧张嗰条新人，跟住可能系好简单，你打麻雀，你之前有啲人打麻雀噶嘛。咁究竟係嗌咗個伊面要自己俾錢定係入條大數呢？ 哦 ，OK， 哇，呢啲都鬧嘅，因為 不嬲都有噶啦，呢個就 係啦。咁對於一般人嚟講，自己俾同入大數有咩問題啊？ 咁係， 即係但係嗰晚阿奶奶同你講咗一句輕輕彈咗一句啫，咁阿新娘就會覺得好委屈啦。跟住有好多人問嘢喎，好趕喎，自己又唔知點算喎，咁就爆咯。即系呢个系真系见得太多，同埋或者系啲啊，佢就呢啲系向内嘅，有啲向外嘅，就受完所有嘢之后闹人咯。佢啲兄弟姊妹闹到癫咗，冇朋友做噶，即系佢用唔同嘅方法去舒缓嘅压力。所以嗰晚系太劲啦，嗰个 压力系 嗰个，同埋你要记住，唔系个个都见咁多世面噶嘛。即系你成日搞开 event， 成日见惯人，其实你个抗压能力比较高啲。你一般人同个打工仔嗰晚嘅 event 人生最大嘅。咁仲有咁多嘢搞，又冇 wedding plan， 冇 wedding 人生大事，人生大事 系啦，好大事嚟嘅。咁变咗，咁更加唔识应付，又冇人指点嘅话，咪仲大件事咗。咁所以咪爆咯。 呢个亦都系一个好有趣嘅现象嚟嘅，即系 即係有少少係同你嗰個即係所謂核心家庭嗰個趨勢有關。以前呢即係古老十八代嗰陣呢，好多親戚朋友好多老人家好多人會輔導你㗎嘛，個個都見過曬世面㗎嘛，即係好多人識得幫手㗎。但係而家冇咗呢樣嘢，即係你個核心家庭即係可能就算一仔一女嗰隻甚至已經去到。咁你根本冇所謂親戚朋友會幫手呢個概念㗎嘛。 同埋又多咗好似養呢啲嘅朋友就係唔啱咪唔見囉。 啲人就越嚟越有性格。 唔係唔係好，其實嗰個關係好薄弱嘅時間裏面，你結婚我點幫你啫？根本你十年都唔揾我咁。 唔係落曬喺嗰批新人嗰度咯。 係啦，即係變咗有啲朋友會 support 嘅，咁但係嗰啲朋友係 平輩啫。 係啦，同埋佢通常嗰啲係自己結佢一次婚咁大把，就叫有經驗。跟住就佢，因為好多時好多危機你唔知道，即係我哋工作係拆危機噶嘛，但係唔係好多人係真係有呢一個能力，或者係佢嗰套同呢個 wedding 係唔關事噶嘛，但係佢哋冇咁嘅知識，因為都冇咁嘅人幫到手，佢哋唯有依賴咗佢，咁所以好多 係咁多， 係啦，咁變咗就係話。佢哋會出咗事，唔知點算，唔知點舒緩啊！你話有啲長輩或者醒少少嘅朋友啦，其實係可以處理到嘅。但係當你咩都冇嘅時候裏邊咧，你又想件事做得好喎，又最慘係咩啦？你一出醜，全部你所熟悉同埋重要嘅人都睇到，係咪一煲過係咪？ 係即係做到幾好，人哋未必記得。 係啦， 做個實有下落㗎嘛。少少 係啦，同埋依家好重要嘅就係最嬲尾會點樣咧？就好似呢個節目一樣擺上 YouTube。 串通埋天， 即系乜嘢虾碌嘢都上到 YouTube。唔系你唔见咗有啲 YouTube 里边啲新娘子甩裙啊、蛋糕跌嗰啲，全部摆上嚟笑嘅。 系啊系啊，甚至两公婆打架话都俾人攞上 YouTube 笑。 系咁嗰啲真系几好睇嘅。如果你见啲人打架，又有啲朋友咁好录完摆出去，即系个情况就系佢要面对嘅压力就系话，原先已经系自己冇经验，已经系嗰晚紧张啦，再加上你嗰日里边所有你最重要嘅人你先会请噶嘛。咁你嘅唔好嘅嘢喺你面前有任何嘢出现，或者佢任何人唔开心，你都会比平时咧上心啲嘅。咁、已经压埋咗一齐啦，再加上。嗰依一個咁樣嘅壓力咧，唔係嗰晚嘅、哦。如果你有啲正嘢俾人公開嘅話咧，你漫漫長路嗰幾個月應該都好淒涼啦。 嗯， 有人試過俾人插咗條片落去啲 X 喺度講 嘢，做戲咋嘛？ 真係聽聞有件咁事， 即都有嘅，都即有唔同類型。個問題就係話，其實你一般人，你諗下普通打工仔、普通嘅一般嘅市民咧，又唔係可能見到世面，或者做 events， 或者可能工作背景係比較即普通平嘅市民嘅話。好大件事嘅、哦，你谂下，就算 artist 都好，有啲咁样嘅样出嚟，有啲 gossip 嘅说话，其实都会唔开心 depress 啦。咁何况系呢一类，同埋加上你如果家庭比较传统，长辈嘅压力，哇，嗰啲嘢可以搞好耐嘅。咁所以都有时都会遇到，可能有啲做得唔够好嘅话咧，其实嗰、那个新郎哥又冇乜嘢嘅，新娘子通常食好多嘅。就会你嫁咗去之后又会讲你嘅新抱点点点啊，所有唔好嘅嘢咧就会扩大，同埋最大件事咩？讲成世。 嗯， 我成日都警告啲新人，我话你唔做唔紧要，出现咗问题讲成世嘅啫。或者新娘子我话你嫁咗入门，通常拎翻嚟讲咧嘅最重要嘅时间噶啦，就结婚嗰日点点 ，bra bra bra bra bra， 咁你想你之后日子好过啲，你不如唔好介意嘅话，咁咪做咗佢咯。 我啊冇人讲过我一句， 咁你啊好彩啦你， 因为我乜嘢都唔做。 系唔系？其实 阿杨好反对人哋铺张嘅。 唔系，其实我话俾你听，亦都有人铺张。如果你揾到你嘅另注定嘅另外一半，佢都系唔铺张，其实真系 即系 两个 都夹得到，梗系冇所谓。 系啊，即系我记得香港有位嘅野人啊，系咪佢个花名叫做？佢系完全系我惊到爆炸。佢生活系完全系 有机。 一来二嚟，佢系好多嘢洗洁精又唔用啲嗰啲嘅，佢都会有老婆生咗个仔嘅。有人陪佢可以 咁咩都唔用㗎嘛，肯定有一样嘢佢唔用啦，要生得啦。 佢衫又唔使啲买新嘅，一件可以着好耐嘅。 即係佢唔会用某一啲塑料产品嘅，肯定要生得啦。 咁问题就係话都有搵到女士会陪佢过呢种咁 都有女性嘅野人嘅。 係回归大自然嘅，譬如大家熟悉嘅周兆祥博士啦。 佢都唔算好野啦，佢 唔算野。 佢唔算野， 但 係好 前卫啦，以八十年代嚟。 你要一个城市嘅人跟佢食生嘅，话做嗰啲类型嘅嘢，其实係基本上都好唔城市下嘅。你作为一个女性嘅时候，你唔係嗰种 vision， 其实佢最后尾就讲緊你哋两个人系咪有同样嘅 vision。我哋一齐做嘢人就做，或者一齐系食生嘅个模式，或者我一齐系要炫耀嘅，我哋两个系摆明系一定要咧话俾人听有几正。O、OK, K， 你揾到呢个人，乜都得。 但好多时候 唔揾到 夹咯，夹咯，同埋你好多时嘅价值观，其实好多时冇好认真讨论啊。 吓，大家一齐贪钱都得噶，即系搵钱加，冇所谓噶。收收得嚟咁多， 即系可能两个雌雄大盗嗰啲咪啱咯。即 系 可以帮手睇水， 呢度夹 最 紧要夹 啊嘛。系啦，你唔好话表面上以为冇问题，结果到时唔夹就炒大镬。 同埋好多时点解佢会出现问题？佢之前系冇认真真系倾过价值观。 嗯， 譬如生仔唔生仔已经知啦。 嗯。 即系你冇理由搞到好呕迟先搞呢个问题，或者譬如话结婚之后， 就算你肯讲，之前讲嗰啲，即系文明人有啲嘢都未必会爆埋出口噶嘛。结婚后你先爆出嚟，咁有啲系你唔系两个黐得咁埋，你唔会知噶嘛。有啲嘢 suppose 拍得拖嘅就系结婚啲 suppose， 即 系 好似 头 先 嗰个 case， 可能识得唔系好耐啊。 哦，系系系。 又或者即系又真系有啲嘢真系揞住唔讲啊咁啲。有 我咁形容，应该话其实好多人冇呢个 skill。长辈同你话得有长辈咧，佢哋都会揞下你啊咁样。咁、如果你话有呢个 skill 点样咧，有啲可能婚前辅导咯。即係譬如宗教嗰啲，佢哋係好有 system 嘅。即係我，因為我本身有宗教信仰，同我結婚嗰陣，我就同我老公係有做婚前輔導。佢問咗個問題好好笑，我都覺得我到而家都好記得，其他唔記得啦已經係。因為其他嘢即係我哋都夾嘅，但係有一樣嘢就問啊，其實你結咗婚之後啦，你容唔容許你嘅伴侶同異性約會咧？ 好简单嘅呢句， 唔系跟住我望住佢，我话我工作咧系即我有销售嘅，系啦，我有男同女嘅，咁我问翻佢，咁我点啊？ 系咯， 咁但系其实 suppose 即系叫约会 咧，诶呢个 唔系有一啲 呢个问题， 唔系有啊，我识有啲男，有啲女朋友嘅男朋友咧， 真系会介意噶， 基本系一个着笼佢咯，所有男性朋友倾嘅都唔得嘅， 吓， 即系个男嘅唔容许个女。自己女朋友 即系呢个年代做啲咁大男人嘅， 但点解仲呢有？但系点解有女人会要呢啲男人呢？ 因为佢嗰一刻爱佢咯， 哦， 嗰刻所以 即系可以好盲目嘅， 佢盲目嘅， 盲目嘅。当然，所以咪话嗰一刻我燃烧晒佢爱完之后咧，咪顶唔顺走咯， 系咯， 系咯。 咁但有啲人可能 系，唔系呢 个亦都好睇个女仔嘅个成长啦。如果系基本上系俾人一路以嚟都系混惯父母高压嘅，佢就唔好放佢出街啦。即系家猫，你摆佢出街就吓死咗嘅。继续都系有个笼，即系只一个家庭嘅笼定系。 即系金鱼换缸，雀仔换笼概念一样。 咁变咗有一啲嘅女性系可以嘅噃。 佢觉得系饱受呵护嘅咁咪好好啦。 尊重啦。 如果系个女仔咧，你自己系腾笼换鸟啦。学广东嗰个汪洋啊，腾笼换鸟，我自己我雀就雀仔我飞走，你中意嘅你咪揾第二只雀仔啃入去。 所以呢个咪价值观咯，即系你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啫嘛。 系咯。 咁你但有啲人系可能即系有啲专业嘅服务啦，头先讲话即系婚前辅导，其实呢一个咁样嘅 system 啦，可能长辈系识问嘅。即系佢冇咁 systematic， 但系佢会倾下你倾咗啲咩啊？系啦，即系譬如话好简单，你有冇倾过你之后嘅两个人啲钱点安排啦？边个做家咪好 detail 噶啦呢啲位，或者系闹交。 仲会唔会打工啊？咁嗰只咯， 系啦，你要 倾咯。会抛头露面啊？咁嗰只咯。 做家务都要倾， 梗系啦。 妖，有啲真系唔做家务 噶。除非你系 噶噃 吓， 家务做你自己喺屋企，你要着衫，你就要洗衫。你住得你就你就要扫地，好紧。 唔 系， 有啲人唔识照顾自己噶， 咁咪自己戆居嘅啫。嗰啲 好多戆居人噶， 好明显你系一个好负责任啦， 好老公咯。我成日都话养个好老公嚟， 对自己系十分之好嘅一个传统嘅男性。呢家咧，无论男同女都好咧，件衫系着咗，但系跟住就家务咗嚟执佢啦。基本上系去到咁嘅情况嘅，同埋有好多系俾人照顾惯。因为讲真，呢间嘅金菠萝嚟噶嘛。我试过有朋友十几岁啊，阿嫲嫲都仲有喂饭喂到口噶。 鸡鸡嗰只， 咁我见过呢啲嘅。 咁你谂下，佢系完全冇求生嘅能力，即系简单啲嚟讲。 咁点结婚？ 唔系，佢个身体系成人，亦都有呢、這个 佢阿妈安排噶啦。 系啦，同埋佢嘅已经过咗青春期，佢系会揾佢一个配偶嘅。呢个系 喂得你食饭咧就。搵埋个老婆娶埋俾你。 一来二嚟，同埋佢人系一个动物咧，我哋嘅即系成长同埋成个过程咧。 圈养嘅呢只系。 系啦，同埋所有动物都有天性嘅，个天性系到某一个岁数，你系自然就会发情，要搵另外一半噶啦。 纯化咗噶啦嘛。 纯化咗，佢都系动物啫嘛。屋企嗰个，譬如猫啊狗，都系纯化咗，佢都系有相对嘅嘢噶。系咪先？你猫都咁上下，你唔去阉佢，成日佢都会叫出一样啫嘛。虽然佢都系圈养咗，咁嘅问题就系话，佢哋唔知嘅情况之下，咪做呢个动作。但原来佢自己根本自己价值观，或者根本都冇同对方以为结咗婚，摆咗喺度就系咯。因为父母可能已经冇再咁讲啦 ，details， 因为就系成日都唔见咯。咁你唔见冇得揞啊嘛。咁亦都系冇咗咁样嘅概念咧。咁佢哋个家 structure 咪会唔够清晰？因为啲好细嘅 crisis 咪分咯。 Okay。 呢、這个都会有多，因为开始大家都系睇自己多嘛， 尤其是越嚟越后生啊嘛。咁、你呢个咪牵涉到令到佢唔能够可以再 咁呢一个系一个 dysfunctional family， 即系遗传落嚟嘅 dysfunctional marriage 啫。 咁我自己 有嘅都系 有啲担心，佢老豆老母都会有过去嘅一日噶嘛， 系系系系。 都冇可能跟佢个仔女一世照顾佢，系 系系有你冇见到即系四五十岁嗰啲仲系即系个情况好似后生仔一样咁嘅心态咯。 我有个师弟系做心理医生嘅，都识讲个好简单嘅概念啦、就系而家嚟睇心理病啲小朋友有病嘅父母啊嘛。 嗯， 系啊， 全做细路仔白纸嚟噶， 好明显噶。咁我话即系将个年龄再提升，结果你个父母都系有病嘅，你都要负责啦。 同埋 细路 仔系永远都讲紧系嚟自边度，即系嚟自父母都吸咗出嚟噶嘛。而父母亦都唔系 professional 医生，因为讲真的，倒翻转咁讲，以前嘅即系再旧一辈嘅教育系仁义道德噶嘛。 嗯， 呢家系 仁义礼智信，仁义道德乜乜 系啦嗰啲嘢啦。咁呢家系咩成绩啦？有啲咩嘅 treatment 啦，嗰啲嘢系冇呢啲噶。咁你呢啲係就講喺婚姻裏面最重要 core 價值觀，係講呢啲嘢噶嘛？咁、都冇咗，咁你變咗佢哋係佢食個奶係即係佢飲個奶大咧係 handicap 係唔夠營養嘅。咁、你變咗去到佢身體個人已經係成人，但係佢根本係冇喺成 長上唔成熟， 係啦，即係喺成長階段佢要識嘅佢冇啊。 喂，咁搞法變咗香港而家嗰個即係婚禮，即係講翻呢樣嘢就其實都係。唔易搞嘅喎，你好多搞唔埋，因為如果你好傳統以前舊式嗰個社會，嗰個儀式行咗就冇事嘅，親戚朋友嚟齊嘅，咁 OK 啊。如果你話完全已經西化開放曬社會，咁基本上啲親戚朋友就唔會再嚟煩你嘅，你自己整個 show， 自己留個好印象嘅，又冇問題啦。香港喺中間， 係啊。 两头冇 咯，父母亦都教唔到嗱，学校亦都唔会教话， 学校直头唔得， 教唔讲噶。 啊，同埋仲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考试之外咩都唔识嘅啲学生， 同埋唔鼓励学生拍拖啊嘛， 不嬲都系嘅， 牵涉到恋爱啲，尽量系轻蜻蜓点水最多。或者直情咁 讲，其实都唔敢讲，因为基本上咧，你唔好讲拍拖，依家老师系连讲做人基本嘅道理都唔讲，讲唔到，讲唔切，咁所以你唔好话拍拖啦，冇时间啦。我头先想回应翻个情况就系乜咧？讲紧即系话拍拖啊，或者可能即系结婚呢啲部分嘅嘢咧，其中一个原因点解仲会有咁多嘅 wedding 或者有咁多类型嘅即系嘢要 fulfill 咧，就系广告嘅销售，令到 广告销售。 哇！你唔見到電視有啲 wedding， 好勁啊！ 頭先我講過，譬如我有做婚紗展，你行開，哇！ 即 係 有好 多 做生意嘅，係繼續去鼓吹， 係啦， 即 係你正如 鼓勵緊呢樣嘢。 大家都明白，啲消費社會有好啲係唔需要噶嘛，係俾個 dream 你，哇 ！diamond 就代表永恆，玩咩事啫？俾個 係一個家就是 家， 哇！ 其實佢係耳濡目 入曬腦啊，識背啊！嗱，呢條友真係包住啦，我都未知咩事，佢識背。 喂，我唔識呢啲，我點去馴呢啲嘢咧？ O K， 你系攞证据嚟剁嘅，原来 即系你系想针对佢先嚟出声嘅。O K， 但呢个都系一个原因，就 系 令到一啲 商业社会系 intensify 咗。 你嘅价值观比较薄弱啲，或者佢自己嘅唔够 strong。譬如话我系女人咁，我完全唔需要 呢啲。但就会有好多人系俾人 sell 咗，就要 buy 个 package。 同埋你个 peace group。哎呀，我譬如好简单，我嗰时有个女朋友， 即系人生胜利组就要摆20围酒咁嗰只啊，即系出嚟人生胜利组摆100围酒 嗰 只啊。 同埋嗱，你好复杂自己 friend peace group 咁样。譬如我嗰时有个朋友咧，佢结婚嗰只啱撞嘅千禧年， 哇， 仲系龙年 2000啊 ，OK， 都唔紧要，佢仲要系佢个依家老公啊，系零时零分喺机场跪低向佢求婚，有记者影咗张相， 唔得。 哇，超级大镬啦！跟住我哋成班阿男，即因为同辈嘅朋友差唔多时间结婚， 玩咁大， 系你玩到咁大，大佬啊，大佬你点可以揾一个千禧年翻嚟，仲要系零时零分俾人摆上报纸？其他朋友好有压力嘅，你明唔明？ 有咩压力啊？ 你未明白嗰啲女仔系识噶嘛？ 你点揾第二个千禧年啊，大佬？唉， 呢个老公几好啊，帮我做咗一个咁重要嘅时刻。 你咩叫做坏事啊？ 系啦。咁你另外啲男仔点啊？我啲 girlfriend 我揾唔到第二个千禧年嚟求婚噶喎。 唔系你，既然你梗唔跟啦，咁你 识得你嗰啲 friend 都知道你唔系啲咁嘅人， 系。但系你明白女 士又嗰个啦，嗱，多数系女士提出要求噶嘛。 系啦，咪同埋有 啲女士会比较噶嘛。 佢好爱佢嗰阵，佢唔会出声，佢只系里边好酸、好酸、好酸、好酸咁咯。 冇错，个酸嘅地步就可以制造多一 系啦。咁好多时啲男人咧，如果爱佢嗰半咧，就见到你咁酸、咁酸、咁酸，好啦，俾心机咁，令到你就 甜你啦。 系啦， 啦， 死啦死啦！你咁样讲，我越啱先，我越嚟越唔了解女人啊，真系死啦！ 诶，咁正常男同女 上岸 啦， 你识了解女人啦，你阿嫂唔介意就得啦，嗬？ 唔系咯，即系呢啲，即系点讲啊？ 你夹到啊嘛？ 有好多唔同， 但系出边仲有好多人苦海无边未上岸噶，大佬啊！ 你唔好话你，我就算系自己女仔都好，因为我都比较偏啊男性啲，见到个女仔。即我好，譬如见到成班雌性嘅动物一齐，即系佢哋好多歌笑，或者可能佢哋一啲嘅谂法， 你都顶唔顺啊？ 系啊，我其实我系唔可以喺成班雌性动物当中里边。 乜你两边都见晕晒，你咩识晒咁？你平衡少少啫。 我可以，我可以 圈子都系 存在，但我唔能够可以同佢嗰啲即系嗰类型咧，我啲话题 唔到 嘅。 因为我明点解啦？而家我成日听到咧，就话多数咧系个新娘子同姊妹有拗叫。就好少听到老公即系新郎哥同兄弟有拗叫喎， 咁样搞掂噶啦嘛， 兄弟不嬲冇拗叫， 我亲身见过系 兄弟不嬲都冇拗叫， 嗌交。 我系有啲姊妹同新同兄弟团闹交啫嘛， 都有， 总之一定有姊妹份。 系 姊妹嘅意见比较大， 姊妹对新娘，姊妹对兄弟，就好少兄弟自己或者兄弟 兄弟本身 老公嘅 呢类雄性嘅动物本身就唔会自己搞大家嘅，同埋唔会自己喺度哎呀 gossip 嗰啲。 唔系雄性嘅动物惯咗系集体去猎食啊，大佬搞清楚呢样嘢，分工好清楚噶。 即系你唔会响你讲真结婚呢个仪式，好明显系佢哋好清晰系为咗 fulfill 某啲嘢嘅。 系咯， 我要攞个女人翻嚟就要做呢件事做啦。 确保个兄弟可以攞到个女人翻山窿，你明唔明啊？ 即系 自石器时代开始就 系 咁样。 佢哋唔会理嘅，中间发生咩事？但女仔唔系嗰啲。 劣质行为啊！ 即系女性就有好多 achieve 啦，要买靓衫啦。即系我都 佢经营一个家，女性嗱好唔同一样嘢，明唔明？经营一个家嘛。 嗰班姊妹点解咁多嘢咧？就系佢哋自己本身嚟，你可以最靓靓。 嗯，但唔可以靓过新娘。 唔系，有啲系特登靓过新娘噶，系 争分夺主咯，咁咪。 唔系佢个呢度谂住唔系，佢呢度系，佢、 啊 okay, 做嘅动作系，即系 跳唔到啊！ 你谂下， 心理上唔可以衰俾人睇啊！ 因为得新娘成日同啲姊妹嗌， 唔系好紧。我讲个scenario俾你知就系、是，我哋啲新娘子已经化好晒妆，下底等影相，等嗰个系等姊妹化妆 仲耐过新娘嘅。犀利！ 咁你话啦，其实佢唔想噶，不过就我觉得 心理上嘅自然就会做咗啦。 我尊重你着靓啲啫嘛，系比较 low 咗，即系 low cut 咗少少，个妆化得行啲，个头高啲啫嘛。 咁我开始明啦，我身边嗰啲成日同听嗰啲同姊妹嗌交啲新娘子咧，我开始明白佢哋讲嗰啲原来都系表面，实质上可能另外仲有一啲更加重要嘅，就 系 你讲咗嗰啲。 嗱，当然 要分层次， 系啦，即系譬如话姊妹有几样嘢，姊妹第一件事，佢系咪真系好真心嚟，或者好真心识做嘢？因为头先讲话新娘子已经喺一个咁高压情况，即系通常咧都冇乜耐性，同埋咧讲嘢都比较。極度直接的啦，咁你唔係好有玻璃心噶嘛，大佬啊，咁你就嗱嗰度唔係叫鬧交，而係可能你即係講一件事，佢語氣差啲，你做咩咁樣嗌我，即係咁又搞一輪啦。另外就係嗰班女仔有一啲佢哋可能係潛意識地咧知道有兄弟團， okay. 作為雌性嘅動物，通常都會打扮。 孔雀就會爭相開屏啦， 咪兩邊嘅孔雀開屏， 爭相開屏， 但唔係啲仔主动去追嘅咩？ 其实呢家你要明白， 啲兄弟系会留意啲伴娘噶嘛？ 系啦，伴娘，咪同埋个问题就系你 伴娘都明白啲伴郎会留意佢噶嘛？ 全状同埋呢家咧， 过晒电嘅，你明唔明？ 普遍系多咗好多草食男、肉食女嘅，呢个系日本嘅一个形容词嚟嘅。OK， 咁所以肉食女就要 主动 啦，系咪？ 啊，系系系， 肉食男就。冇所谓啦， 咁系而家我都见好多身边即系越嚟越多女士咧，佢唔主动根本即系等唔到机会。 唔系等唔到机会，系啲机会唔会走，即 系 机会完全 唔 系。Exactly， 唔系唔系你知唔出睇唔到啊？ 我都唔知啲男人而家去晒边， 因为撩翻佢出嚟啊！你明唔明？ 系啊，啲男人唔知做乜缩晒去边，我真系。 即系好似死猫咁，你拉条草都撩佢唔喐嘅。 以前我好细个嘅时候，成日听话追女仔，追女仔。点解而家啲男 唔系独男啊嘛？全部喺晒电脑前面咯。 都话啦，十几岁做咩猫喂紧 Angry 咁，你点追女仔啫？ 后生啊，宅男大啲就变独男， 系啊，即系你譬如香港仲好啲，日本已经好严重噶啦，基本上系日本系以前系一个要一个议题要倾嘅问题。 啊，呢个唔啱啊，呢个啊呢个真系 直头绝种嚟 嘅。唔系佢真系因为男性已经系觉得唔需要雌性 support 自己嘅大佬，佢需 要 有个 佢冇嗰个。佢已經冇個心理反應啦， 但係佢覺得我 support 唔到個 心理， 因為有兩個英文字母已經滿足到佢啦嘛，基本上係， okay, okay, okay. 即係佢喺電腦上面揾到 A V 咁已經可以處理咗啲嘢啦，係啦，同埋佢哋會佢形容係咩啦？一個真實嘅女性好煩咯。 咁啊， 咁又系 一个无疑嘅女性就完全唔会烦你嘅。 系啦，即系因为佢哋夸张到有啲系帮佢换衫啊、食饭陪佢嘅大佬。咁 ，well， 咁我都知道佢哋系思想上嘅沟通已经满足到，但系即系某啲公仔呢只求你得嘅 ，OK。但系问题你，但系你 suppose， 但系你明唔明？你 suppose 人类系要繁衍噶嘛？ 咁佢咪呢？ 而家唔使繁衍噶咯，好多都 行为咯，呢个系。 唔使繁衍噶咯喎，香港其實本地嗰個出生出生率係好低噶咯。 係，其實咪你某程度上，你當你發現你自己嘅錢完全係唔夠你自己住，先且仲要俾細路仔，仲要有好多好多嘢學啦、kick cut 嗰啲嘢嘅時候，裏邊你係一個驚恐嘅狀態嘅。咁基本上即係除咗係講緊你即係想唔想之外，有好多客觀環境係會令到你唔夠膽做嘅。但係香港呢個情況就係因為你係呢個係因為。你会有外在嘅嘢嘛？呢家问题头先讲日本嗰班或者你揾唔到嗰班草食男咧， 系 内在就已经变咗唔需要啦嘛。 系咯，已经唔系客观条件问题。 进化到 心理上已经系完全即系封闭晒。 系啦，咁你系问点解肉食女揾唔到，全部喺屋企啊，闩晒门点揾啫？你都冇话社交， 你爆门都揾唔到佢啊！ 佢买嘢都 网上， 好似啲猫咁，咁就已经即系最近嘅便利店咁系啦，仲要系网上，咁你点揾啫？系咪先？ 同埋年纪越大，嗰啲草食男咧，佢越难， 越 难越变成肉食啊！好难变翻肉食啊！我感觉 肠胃唔舒服噶喎，咁样真系消化。 佢 已经 习惯咗食素啊嘛， 消化唔到噶啦，系啊， 咁啊变啲女士引佢哋埋嚟食肉啦，佢哋都已经冇反应啦，可能。 咁当然其实你倒翻转咁讲，相辅相成，亦都得肉食女又真系好 aggressive 嘅， okay. 即系变咗你除非个男 更加吓亲肉食男， 系啦， 食男啦， 因为你男性 suppose 其实系可以叫。handle 到噶嘛？ 嗯、 但系佢哋已經係可能普通能力，再加上你仲 strong 啲，咁、 嗯、 你仲唔掉頭走？因為 comfort zone 啊嘛， 嗯、 即係仲希望 comfort zone。 仲嚇親。 同埋一般以前覺得即係男性點解可以有一個嘅能力，或者係 show 到個 power，、嗯、可能係收入、體型、樣貌 whatever 啦、嗯。咁但係問題係先天性噶嘛，體型、樣貌呢啲嘢，除非你執嘅啫。咁、哎、另外一部分就係錢啦。咁你但問題好多而家女性揾嘅錢係相對多嘅機會， 好多家而家 同 係 啦，你見到咪政府好多要職，甚至乎啲即係最大嗰個都係女性，同埋仲好重要嘅就係普遍啊，因為譬如我自己有教 MC class， 好多女仔嘅原因係佢哋可能冇安全感啦，或者可能佢想進步啦，佢好多人 look for course 啊去學嘢，但係好多男性係停嘅，或者係覺得 OK 啦咁你變咗你冇辦法社會嘅收入或者地位咪慢慢上咯。尤其是譬如香港更加你不会有一个的歧视所有东西，你不会好像韩国那些、 嗯、 即是 hierarchy 那么重要，即是女性男性的分别。 女士外向了和开放了 是正常的，这个、 嗯、 反而就觉得奇怪，就是男士会调回转头会内向了，这下就 因为刚才讲过，就是你本身你是想着这些东西出来可以威的， 因为他受不起个挫折感， 系啦， 好容易吓 亲，同埋好实际嘅， 即系 low frustration tolerance 啊，Psycho 讲。 我好有自信噶啦，但系我嘅钱只系够你同食麦当劳嘅啫。 咁你两个肯喺麦当劳嫁你嘅， 你撞一个唔得，两个唔得，第三个你就缩噶啦。即系你可能第十个先系麦当劳嘅，但我前面撞九个，哇，大佬真系正常人都唔系好得噶啫。 喂，如果系有上进心啲嘅男仔咧，十个唔得。咪试走就系十一个咯， 好问题， 即系一次求婚 系啦。即系你讲咗好重要嘅 point 就有上进心。 哦， 教育界嘅时间发现呢家我哋嘅年青朋友对有上进心呢一样嘅，好普遍咧， 极唔普遍嘅， 咪系咯？ 佢哋追求嘅小确幸，你明白？ 即系唔系？即系本身你已经你嘅钱或者你 comfort zone 咯， 系啦 ，comfort zone 同埋你本身拎出嚟嘅嘢，我唔够你威，即系好简单。你谂住哇好正，我带个我有个新嘅餐厅，我带个女仔去食嘢咧，咁样去到门口，跟住话即系我姓霍咁啊，阿霍小姐好耐冇嚟咯，啊今次订几多位？你就一个男士面摆喺边啊？我觉得自己好劲噶嘛，但你哇正，我点解嚟到？好熟嘅原来，咁你成件事你嘅男性嗰、那个，我谂佢本身里边嘅自信心，所以你砰。 咁佢玻璃心啫，大佬。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 但系啲仔而家，我谂最大嘅分别系乜家科？啲仔而家个面皮薄咯。 一来，二嚟，即 有个 upbring 有关系噶，咁所以成日话 dysfunctional family 就 系 咁解。 系，当 然。以前其中一样教仔最紧要嘅嘢，唔即系除咗手瓜够硬之外，面皮要够厚啊嘛，大佬。 一来，二嚟，可能佢会见到有好多嘢，咁啊面皮厚，我谂再深层次啲就话，佢会承受得起挫折。 系个 咁，但 系问题 系依家 一个挫折啊嘛， 翻工阿妈都陪嘅， 咁呢啲咁所以咪 dysfunctional family 咯，有問題嘅父母啊嘛，你㧬佢出去撞板啊、蝦碌啊，即係跌到四腳朝天咁冇嘢咯。 但係問題係，哎呀唔好掂啊，有塵啊！你有冇見個 B B 係唔爬㗎？ 唉、哎，好講，嗰次都見到有啲家長話：啊乜學校有蚊嘅咁。 唔爬佢點會學識行啊？ 唔係，其實呢個係當然，即係翻翻去就是長輩嘅怪獸或者咩事，佢對 即係個個都係金菠蘿嘅。 係啦，同埋佢係冇諗過，原來錯係都係一個學習。 你是错中学习，系啦，你不撞板 但系呢、這个亦都系讲紧一个追求成绩，追求一个叫做即 系赢在起跑线， 系啦。咁你变咗大家惊输，但系问题就系话点解唔输得？当你倒翻转，佢输惯咗，佢咪好够强咯？讲真，唉， 咁斩咯。 即系譬如可能再细，即系可能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啊？藤条蚊猪肉大噶嘛，打谂办法点避，或者点样可以？即嗱，呢、這个都系智慧嘅 training 嚟嘅。OK， 点样可以减低个痛楚？喂，你个脑要用噶噃。 系啊。 咁但系呢样嘢，呢、這个哎呀，呵住 again 你痛。即系你喺个无菌嘅地方，你求其俾一样嘢， 佢唔会有抗菌能力噶嘛。 咁出到去就忽然间就好似哇世界末日咁样就死咗。咁变咗男性可能系就呢个背景。 阿妈嘅错，原来 有。有少少真系家庭背景，同埋头先。另外点解我会讲人工咧？因为其实普遍依家人工好耐冇加到啊嘛。咁你谂下，女性不停进步啦，咁佢停留嗰个位，佢又冇咁就冇咁快。 系啦，我谂我系因为冇咁快。你问其实如果以男女嗰个入息嚟比较，即系女士仲面对嘅 glass ceiling 噶，唔系真系平等噶。 当然， 不过相对嚟讲， 你咁上下佢会努力多啲，或者譬如咁讲，纯粹系讲紧就系话普遍地，如果以前可能因为讲得体力劳动等等事情系会即系男性呢一样嘢多噶嘛。 以前系女士又要啊，即 系 系 多 family 噶嘛， 有好多家庭岗位责任，你唔可以出去，包括咁自然就好难升 啦。好简单，你譬如话有段。之前有段时间好兴二奶噶嘛，即系喺内地，货、车司机都可以好型咁样翻去包噶嘛。 我又 系， 唔系谂唔明个问题，佢哋 嗰个时间， 嗰段时间 嘅时空 唔系 咁样。 时间问题，一个女人都好烦啦，你仲整两个， 因为虽然平同埋老婆同二奶嗰个感受嘅享受唔同嘅， 咁好烦噶嘛，响香港都烦啦，翻到大陆仲要再烦。 所以话养好老公咁解咧， 即系正常，唔系对翻转正常嚟讲，香港嗰个会烦嘅，二奶系 suppose 唔烦嘅。 哦， 如果唔系佢就会被佢冇钱噶啦，咁样就。即系你明明一啲三五二四六噶嘛，冇咗个老细，佢 suppose 系令到你好愿意。 多谢你教识我呢样嘢。 嗰个地方噶嘛， 系咯， 即系但 阿样从来冇成为呢个被猎食嘅对象，你唔明嘅。 即系个问题，我 啲女人见到我通常弹开嘅，对唔住，佢顶唔顺我啲男人。 自动防卫机制， 唔系有啲可能倒翻转，你去吸一啲就系可能本身佢系好需要你呢种男性嘅人去 fulfill 佢，我觉得一粒不得嘅。 而家啲女人唔系谂呢样噶啦， 以 前想搵安全感，你要猎食阿样点安全感？ 系即系你要搵一啲可能佢本身 而家系好识计数噶啦， 佢见得世面多，因为女仔见得世面多， 相对相对 系啦， 呢、 我头先未讲完嗰个司机嘅部分，即系我想讲就系佢钱唔多，但系佢搵到一啲地方，佢可以咁少嘅钱都系。 都系威嘅， 亦亦犀利，但系香港 冇得威， 唔系可能啊！即系个钱已经少，咁变咗就相对比佢更低 嘅少。即系超人遇咗黑气石咁样，佢自己屋企就普通人嚟嘅啫，嚟到地球变超人， 即系变咗相对再低 level 啲嘅女性少，咁你变咗嗰班咪啊冇 特定时空咯，又系嗰样嘢。 咁当然而家冇咁兴啦。 咁香港而家都冇啲咁机会俾你啦， 而家想 使咪借晒咯。 而家即係香港上面結婚同上面大陸 係 得係係係 喺個女仔上係嫁大陸男仔多啫， 係啦，反而係調轉啦， 錢多啊嘛， 係咯，就錢多啊嘛，所以呢、這個即係講起就有好多一種，我仲有記得你講起婚禮咧，有一啲比較我聽過一啲比較特殊嘅例子，嗱，因為而家離婚率多咗啦，好多時咧就帶埋X 嘅前夫或者前妻嘅仔女跟自己，咁我聽過一個 case 就真人真事嘅。就是那个女的就离咗婚之后呢带埋个女就再结婚。咁样婚宴当晚呢佢新嘅夫家嗰度啲姨妈姑姐咩阿姨乜乜阿婶婶呢就何止之阵阵就话一定不能够俾佢嗰个女。 係入门㗎嘛。 唔系入门系唔准佢出席嗰个婚宴啊！ 哦， 系啊，你阿妈嚟，你阿妈嚟结婚，我唔俾亲戚朋友知道你带埋前夫个女嚟， 系，结果咧咪姨妈姑姐咯，就 系啦，结果咧入到 吓，仲有啲咁嘅人噶， 有 某啲人嘅生存係為咗不停講呢啲嘢嘅。 係啊，父母反上雙方父母反而冇意見喎。係啲、 啊，所以我頭先講有兩個禮拜之內冇收到電話就叫安全。 係啊，但我就同情呢個細路女咯。 唔係，其實係因為我真係有我另外一個 friend 都係一樣嘅。 係咯， 我有個 friend 都係咁，佢個仔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個仔係咩？佢結咗即係之前喺度拍拖，佢個。即前夫啦，已經屋企係冇嘢嘅。到佢結婚，因為佢本身都係同佢有一個新嘅妹，一個女仔咁樣，一個女啦。結咗婚之後咧，就唔知做乜忽然一發難，唔俾佢即我呢個朋友嘅仔入去間屋。 係 係，喂，大佬你咪唔知噶嘛？ 一早知喎，應該 係啦。跟住總之係要劈，後屘就趕咗個男仔去加拿大。咁我 friend 就會覺得 哇，呢啲後仔乸都好 惡咯。唔係男人嚟嘅嗰個，我 friend 係女人嚟嘅。咁我 friend 女人咁一定係保護曬後仔噶嘛。佢後屘覺得即唔得啦，咁就要分開咯。 一定要分開， 一定要 分開。咁即因為佢大佬點解加入嚟？你唔俾我仔入門口啊？定屋企都唔俾翻啊？ 係呢啲係獸性，絕對係獸性嗱。紅絲咧。当打败咗之前嗰只狮群嘅狮子王咧，佢要咬死晒 所有遗传因子都要 嗰啲狮子仔噶嘛，咬死狮子仔之后咧，嗰啲狮子乸系我嘅，先至可以生养我嘅后代。 咁佢即系保留咗好多嘅原始 嘅。 但系你越系高级嘅动物就越唔会咁做啊嘛。 但系当然， 你就算去到黑猩猩嗰个 level， 基本上都立晒过嚟啦。咁所谓边个生玩得几开心添？ 佢停留喺低 level 呢个男人。 原因就系嗰啲咁嘅群居动物啊，基本上嘅遗传因子都大兜乱。 Yeah. 即使是人哋生嗰个同你可能隔两代都自然系亲戚嚟，咁、所以点解你越高级群居嘅动物就越排、越少排他咁解啦？ 系啦， 明唔明啊？ 系啦，系啦， 呢个好重要原因嚟噶。 忽同忽忽会帮嘅黐忽忽臭，唔系属于自己嘅仔噶。 你睇得到噶，群居动物都系分 level 噶。 你嘅人咁都会帮，即系都会臭， 人就 唔 系话已经系血缘关系，人系一个即系道德伦常啊，嗰个即系 加咗一层噶啦。 爱屋及乌嗰啲啦， 咁即系话你呢位佢 系维持喺嗰个好低级嘅即系猫科水平嗰个 level。 即系兽性，我纯粹讲兽性， 好兽性咯， 真系。 我仲系有少少亦都家庭 background 问题，即系佢又系佢嘅父母，亦都有啲好奇怪嘅谂法嘅，所以得系好奇怪噶，即系类似系点？譬如我 friend 咁，佢可能俾钱佢自己屋企啦，咁佢会觉得你做咩俾钱你自己屋企啊？我要养我自己妈咪噶嘛，爹哋妈咪噶嘛， 好平常。 你嫁咗俾我，你就唔可以俾钱外家啦，搞错。但系佢又唔俾钱养噶，跟住我 friend 系要自己搵钱俾自己噶。我觉得哇， 有趣嘅， 咁我咪离婚咯。 离婚一定要 ，day one 就唔应该结婚啦。 系啊， 即系有做 assessment 噶，即系有做评估噶。之前 我唔知，我又冇睇到佢哋点解会嚟。总之我呢个 friend 结婚，我系 surprise 噶啦。 OK， 即系鬼暗眼， 早走早着。 唔系每一 个 人都有个选择嘅，只不过系 讲得好听啲就爱情系盲目嘅， 系啦， 跟住鬼暗眼。 同埋你其实佢唔爆佢个仔单嘢就冇咁严重嘅，但你屋都唔俾佢入就真系啲过分嘅。 冇奇怪， 即系变咗就系你头先讲个情况就系话。我即佢呢个咁样嘅兽性，我唔肯定啦。即系保持原子嘅呢个谂法，但系其实喺实际上面你好麻烦嘅喎。 多数听翻翻嚟系调翻转嘅，啲小朋友唔中意个 stepfather 或 stepmother， 呢个系 多数会系咁样，好正常嘅，因为佢嘅身份认同问题啊嘛。咁、变咗就你做父母嘅更加包容先得噶，正常。 同埋好明显佢嗰个即系后父或者后母做嘢做得唔够啦。 Okay. 你同佢即係好簡單，即係譬如話我唔知，譬如我近排啱開始即係收養啲貓，你好明顯同要等佢 friend 下你聞下你陣，即係你要做啲嘢氹佢，令到佢覺得 comfort。 系咯， 佢就会主动走埋嚟。如果唔系你行边，佢就走去远远的。 咁所以咪就话嗰个好高压嗰个 focus 就话你过唔过到结婚嗰婚礼仪式嗰下要好紧要啦嘛。即系如果话哇，原来之后嗰个小朋友唔俾入你门口嘅，咁嗰下佢唔会结婚先，系咪先？好明显。 同埋嗰啲姨妈姑爹呢啲嘅人咧，即系有少少都系嘅。其实我唔知道大家揾你另外一半嗰阵咧，除咗你睇另外一个之外，你另外一半之外咧，有冇睇到佢家庭 background？ 应该就是说我听到一个很过瘾的 situation， 就是有时啲女士或者男士是过分自信，我唔介意人哋点讲噶，咁嗰只咯。 Well， 跟住就爆镬咯， 系啦， 问题咯、 啊。其实系嘅， 个口就讲唔到，样啊，你讲得出做得到啊嘛。 你冇人会嚟讲我啊，直 唔系，因为你要见唔到嘛。OK， 譬如你移民咗，睇唔到咯。 讲你 系啊，因为佢哋知道我系咩性格咧，佢嚟试下嚟讲我啊。 咪系咯， 讲完嘥一口水就讲 出做得到啊嘛。 但系我即系头先讲过，即系嗰笔姨妈姑爹，佢哋系下意识冇心地习惯呢一个 habit 噶嘛，咩都会讲。咁其实咪就头先话，即系你去睇埋另外一个 family， 唔系讲紧系钱嘅问题，而复唔复杂。 系系。 而家哇，你阿妈又有男朋友啦，跟住可能又嗰度又有啲古灵精怪关系啦，跟住有一扎又唔知咩嘢，但系有啲势力又系影响到你嘅。 咁複雜嘅關係，你要問自己 handle 唔 handle 到。 嗱、嗯，一係你就往好處看凡事嘅過程，因為其實鬼佬都係咁嘅，以前都係咁樣嘅，即係門當户對啊咁。咁而家去到即係平均離三次婚嗰只，咁你嗰台就肯定好多 X 噶啦， 係 實有噶啦， 多啦。而家其實離婚率都四成幾㗎。 你做啲小朋友咧， 香港好高。其實好多都係。几个版马仔，真都有嗰句。 有啲所谓兄弟姊妹系完全冇血缘关 系。系头先讲过，一成见咗三次都系咁啦，系咪先？ 系啊，即你咁砌出嚟嗰啲就已经叫 natural born 嘅。但我自己感觉，我见过咧，睇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啦，对佢嘅嗰个前夫或者前妻嘅仔女系咩态度咧，系、完全睇到佢对自己嘅呢个所爱嘅人有几爱嘅。我係見過有個男人為咗追求一個女仔，個女仔咧同佢嘅前夫其實有個女嘅，個女又跟咗呢個女仔，佢將呢個追緊呢個女士嘅嗰位男士咧，係將呢個非自己所出嘅女仔嘅細路女咧，當係自己親生一樣。 嗯， 唔係把口講 啊， 係個細路女 B B 女見到呢個陌生嘅叔叔咧。是开心到不得了，细路女系 咁咩？即系佢氹得佢好，同埋识得 唔系氹咁简单。小朋友系唔识讲大话噶， 系啦， 佢 feel 到噶嘛。 咪即系对佢好咯，即系要要 小朋友直 觉 好过瘾噶， 冇错啦。 咁小动物一样噶。 所以点解我点形容猫就一样咯？佢 feel 到你，因为你系 你真心对佢定唔真心对佢？ 你 subconscious 沟通同埋。一定呢个人嘅特质或者佢嘅价值观或者佢本身嘅人品系 good， 令你先 attract 到噶嘛。咁当然亦都系 make sure 嗰个小朋友都系好啦。咁如果唔系嘅话，一个好一个唔好，总会有一个即合唔到嘅。咁即系一个好嘅后父后母，遇咗一个咁样嘅即系魔王咁，你都可能会唔好噶嘛。但系 suppose 你有啲基本仁义道德、爱关心，即系嗰啲好基本，即系老掉大牙的嘅嘢咧。其实是有做的话你总会 OK 的。但是问题就是其实我们都心底里面都想要的嘛。都想做的嘛。如果不是怎么看即是做那么多戏你都不会有人看啦。因为大家都是投射你很想要的东西的嘛。那变了那个人如果是真的这样对他的话其实某程度上代表了个人是真的很 OK， 即是嫁得过。 是 即是这个是已经不是讲他怎样处理他而是他本身的特质即是他的 checklist 里面呢是有正常去维系一个好的关系好的 family，甚至乎他会培育他下一代。即人哋佢自己又好，人哋都好，或者佢包容到人哋下一代，咁即佢好多好嘅特質喺度咯。咁呢啲係咪叫先叫筍盤咧？就唔係嗰個呢個咧。 啱啱筍 盤。你明我即係我分兩邊，筍盤有啲係睇 S 兩棟噶嘛。 好， 唔係我真係我見過有人幫一位三廿零歲嘅女士介紹男朋友啦，即係個女士都好想，都有啲心急啦，三廿零歲啦咁。好似卖楼经纪咁， 笋盘笋盘， 我介绍 见票即收 嚟噶，有两层楼啊，笋盘啊，你唔要冇噶啦， 我话你卖楼好正常到爆炸， 喂，香港做乜搞？ 系好正常，因为讲真，譬如我成日觉得我系完全系博物馆嗰啲嘅，即我觉得如果你讲一人系唔系倾呢啲，因为我所有女性朋友或者男性朋友咧，永远出嚟即系见到介绍嗰啲，全部系呢啲行先嘅。我就觉得好奇怪，点解佢唔会讲个人品先嘅？ 系咯， 点解唔会孝唔孝顺？即系冇，系好少。 嗯，系讲楼， 系啦，做咩做咩职业？未去你搵几次人工嘅？有冇楼咯？呢啲好即系基本嘅嘢嚟噶。 其实讲有冇楼已经等于知道你大概有几多钱嘅。 即系可能几间公司啊，即系好多嘢系用物质去衡量。咁冇嘢嘅，你咪 attract 啲物质嘅人咯。 哦， 好实在噶。咁你用呢啲咁嘅行先，或者譬如有啲睇样，即系有啲睇张相，哇，咁样好唔得。首先他都是端庄的，但是就不是 artist 啦，但是他的心底是怎样呢？有很多摆得出来整完之后很 OK 的两个他负责就是帮你洗钱的。你不给他张附属卡，你基本上不要有机会见到他。那你是要这些点？因为我近排有个朋友傾开偈，就是他是一个屋邨妹，很努力做事的，即又不是特别很劲的 background，但他这个性格呢竟然是 attract 到一个大律师。是一家幾個男，即老豆同埋幾個仔都係律師。第一覺得，哇，簡直韓劇咁啊！你明唔明啊？即繼承者門嗰啲咧，即係 呢個我覺得唔出奇嘅。但如果嗰個屋村仔識到個女嘅大律師，佢敢唔敢要咧？ 邊個敢唔敢要啊？ 即係個男仔敢唔敢要咧？ 係啦，咁講，其實我都覺得 依家都比较普遍，好唔介意嘅。 嗯，咁啊系，咁都咁都好啲。 唔系，因为讲真， 咁嘅男人， 就算分咁，嗰边人话食软饭，佢制唔制啫嘛？其实都有一啲， 未必食软饭，佢可能只系收入，即系 即系唔得门当户对啦。 系 啦， 但系个男嘅仍然系 弱啲啫嘛。 个相对嚟讲弱啲，但系佢仍然系好 OK 嘅一个男人。 就譬如讲真，你譬如即系有对歌手啦，有对歌手最早期都系女高过男噶。 嗯， 慢慢佢咪追翻上嚟咯。 嗯，习近平都系咁啦。彭丽媛本身都系出名过佢噶，本来系啊，但系而家几十年之后唔同 了。所以我成日觉得你究竟你系点样衡量你同另一半嘅关系？你系睇佢嘅一啲嘅所有计算嘅嘢，定系里边嘅嘢咯？你里边嘅嘢基本上你唔变，或者系会更加好噶嘛？你讲真，人有三衰六旺，你边个破产，边个断脚，你唔知 系 啱先？你如果你全部计呢啲嘅，即系讲衰啲，你问下自己，喂，你断咗只脚，会唔会同你下半世唔系即走嘅呢、這个？咁你咪知道呢個人係咩性格咯，或者你係咪叫過世咯，定係可能係一段時間咯？咁但係你衡量佢話啊，做啊幾間公司喎、啊，兩嘢破產都有啦，咁點啊？咁哇，你冇錢走係咪走啦？咁當然亦都有啲人會走嘅。咁你唔冇得衡量，因為可能你一開始同個溝通就係好似樓宇買賣咁樣，你講嗰啲，咁你 筍盤 係啦。但你一开始可能 冇讲嗰啲笋盘会唔会有抗跌能力？ 系啦，咁但你一埋嚟可能讲啲 core value 嗰啲嘅，咁你个人你咪倾一啲，即虽然好似好无形，但你嗰啲 OK， 可能个 bonding 就会一齐努力啦，就变咗一齐做一件嘢，可能一齐去 work 公司，一齐去买楼，咁你就真系可以做到，因为其实 suppose 一个关系系应该咁样一齐行，互相扶持，好似脚步咁啫嘛，一步你一齐行先。如果唔系，佢梗系跛嘅，咁你就拖住，其实都咁上下你会攰嘅。咁、变咗呢个就系好似冇乜特别去讲呢部分，就通常就一计咯。即系我都听好多朋友系介绍都系咁样嘅，永远都系用呢啲，或者系样靓唔靓咩成咁就，哇呢个样普通 off 即系完全系连再任何嘅沟通零。 喂，我睇而家啲摩登 啊， 啲摩登媒人有啲问题、啊，因为我见 你要记住呢个生意嚟嘅。 乜哦生意？但我识身边一啲女士咧，佢哋其实唔理门门当户对，佢其实系想揾一个即系。 靠山 啫，又唔系靠山。总之，一个肯负责任嘅男人，唔好即系唔需要话揾好多钱咩，但系肯锡佢，肯负责任，正正常常嘅，咁同佢即系一齐。 我谂咪就系嗰啲嘅 core 个 value， 即系。 但呢一样嘢就难衡量啊嘛，你难检测啊嘛，大佬啊，咁虚嘅嘢， 咁咪真系 人品 喎， 真系 唔到 咯。即系等于以前古老十八代啲父母讲。嫁老公最紧要睇个人品好唔好，话讲啊容易啊，即系排品我知咩一回事，人品都好唔好。 但其实都有嘅，睇到嘅。你譬如话同佢出席啲屋企活动啊，或者可能有时一啲嘅即系生活上边一啲嘅 decision。 咁所以点解咪就 系话 啲外父外母咪约你嚟打餐牌咪知 啦？系啊系啊系啊， 少少生活细节，去一次短期旅行 排品就知啦。 试过又听我一个真嘅嘢，系 真 系 会试下。 上咗大陆咧。啱啱人哋過年放炮仗啊，八百聲周圍都係，嗰、那個男人本來好正常嘅喎，一有炮仗彈落腳咧，佢即刻將個女仔，唔係擁個女仔喺前面頂住， 擁 個 人， 哇！ 跟住翻到香港之後咧。即刻撇呢條樓， 即係你明唔明啊？其實咧最好睇嗱呢個動作係非常之好，因為咧講嘅嘢永遠都有機會假嘅。 OK， 係啦， 呢個下意識嘅動作 睇反應就知啦。 係啦，即係呢一個就係講佢裏邊啊嘛。佢真正佢裏邊嘅價值觀咩？就係我唔死得你死，佢係自私嘅人咯。 有事嘅時候我仲要擁你去死。 係啦，同埋呢個係下意識嘅行為，冇得 好差好差。 即係變咗呢啲咪真係睇到 test 到嘅堅嘢啦。即係因為好多時甜言蜜語啊，所有嘢咧你係用你嘅意識講出嚟噶嘛。嗰啲嘢咧可以係假，當然好多女仔就咁樣中伏啦。但係好多嘢係根本係你裏邊嗰下嘅嘢，有時可能連嗰人都唔知嘅。咁你當然你 睇反應啦， 係啦，同埋你講真，你都倒翻轉講，你揀嗰個人，你有冇能力去 assess 到先？亦都係倒翻轉兩邊嘅。當你有能力啊，譬如我試過啲朋友咁啊，女性朋友個工作能力好叻，但係永遠揀另外一半都係差到冇。 點解咧？佢即係睇人睇呢方面， 唔係一個人唔係樣樣都咁叻㗎。係 啦 ，handicap， 即係總有啲人 有啲人有死穴㗎嘛。 情感 handicap， 我哋全部睇到係一個咁樣㗎咯喎，你。 都埋去嘅咧？咁 额头着住包中服， 唔怪得而家话电话骗案好多，咩电话情骗多数女性中服， 都得 嘅，即系都有嘅。所以其实系冇话咩，但当然你简单啲嚟讲，你自己有冇能力，或者你譬如自己有冇度个 checklist，、 嗯、 有啲嘢你自己知道，譬如话见到 好难 rational 噶。第一，你唔系个个 situation 都一样，你唔能 replicate 呢样嘢噶嘛。 咁明显嘅搬过去 爆奖咩？ 搬佢去咪知？头先咪讲咯。你病睇醫生 係啦，即係 佢究竟會唔會 即係嗰個壓力測試 係啦，有少少 crisis 咁就點啊？樣有一樣嘢冇錯嘅，佢一次家全家大旅行，我知咩事啦。即係如果你全家大旅行都搞唔掂，就唔好講擺酒嗰下嘢啦。 因為你生活細節可以睇到一個人 轉裝 嚇，另一 即係就算係短途去澳門打個轉都好啦。 係咪？我有時同啲女性朋友講，我話咧最好咧就過曬一年四季先。即係春夏秋冬，佢有唔同嘅反應噶嘛，唔同嘅季節，你要睇到佢個情況係點樣噶嘛。咁你即係 就啲貓咁會換毛嘅條友仔，會換毛嘅。 即係因為好，因為有唔同嘅時間，譬如新年，你可能嗰個情況， 哦、okay, 即係你有好多唔同嘅季節。 即係佢 handle 啲唔同嘅環境。 咁你就係 suppose 你好似你睇一啲人啊，或者可能夥計、嗯、或者啲。即係你譬如做生意嗰啲，你會睇對手。其實你應該 suppose 你有呢個能力 睇細啲細，即係除咗啲細微細 眼嘅嘢先好睇。講嗰啲通常都呃你嘅，即係或者佢 plan 咗啦咁。你有啲好細朋友單，哦有啲位食飯， 即係門面就個個都會裝。 係啦，即係佢唔係要 AA， 我唔係呢啲嘢，而係佢有冇呢個主動，即係好細嘅。你係咪識得留心啦？咁亦都會考慮你係咪一個觀察力強嘅人啦、 嗯。 你自己係咪對呢啲嘢緊要？即係你自己個人都唔係咁樣嘅，咁幫你唔到咯。 有啲難搞，點解咧？即係門檻 set 得幾高嚇？男人老狗不嬲都係墩胎嚟啊，大佬啊！ 睇邊啲啦，啲口細心嘅。 得啊，我唔得啊，我要。 大部分都墩胎嚟嘅仔嘅嘢。 同意 係嘛？我同意啊，我絕對同意。 非常清楚， 我呢啲咪人 反咯。佢未必有心，即係要墩胎，但係佢真係冇嘅，即係所謂 sensitivity 啊， 同埋 個敏感度啊。 即係如果你好想追求嗰陣敏感度長啲嘅，但係即到手之後就零㗎啦。 但如果有啲男人嘅敏感度去到個 level 的話咧，我驚佢已經係攣咗㗎啦，真係。 咁攣咗都要有真係嗰個意向先得嘅。佢係冇女朋友，我真係頂唔 到。好難度嘅真係， 好難攣。 不過我雖然話口甜舌滑，有陣時係啊係唔係幾好，但係我覺得。男人都要學下呢 樣。嗱咁講，我將呢個字轉一轉啦。M C 嘅職業病，唔、嗯、係叫口甜舌滑，而係你尊重對方同令到佢對方舒服。如果你覺得佢咁樣講完之後，佢會開心啲，咁何不你每日即係每日做一個善事賣旗，都令到對方開心啲啫。咁、嗯、你有能力，你咪轉化啲嘅説話，佢又會舒服嘅。你關係又好啲，咁你咪就咯。 我會覺得第二樣嘢，因為 take shoot to dance 噶，應該就係、是。之前做好少少雙方嘅輔導工作，你唔好 mismatch， 即係好似係養一個老婆咁，肯定好中意佢啦，唔使問阿貴啦。 好老公，我知啊嗱， 又唔要咩刺激啊，又唔要咩過時過節送花、啊。 其實本身佢都唔想，你冇搞 呢樣嘢啦。 本身你都係冇搞嗰啲咯，可能。 正如阿楊話齋，有啲女士。居然唔介意同你麥當勞擺酒噶嘛， 係 咪先？咁你俾著第二個較為挑剔啲嘅死鬼裝，咁問題如果兩個都係搶錢家族咧，冇問題嘅喎。 係。 咁所以反而我覺得咧，第一，固之啲男士醒少少，盡量提升自己嘅水平，身術貼少少 ，OK， 盡量做得到就做啦。但如果真係唔係你嘅性格嘅， 係， 但係 matching 要做好少少咯。你唔好間粗要人哋嚟就你先得，冇唔 work 嘅呢樣嘢，你揾個啱你性格嘅兩個就得到嘅 ，OK， 咁你就唔使勉強啦。但系你嗰个 social networking 又要提升好大嘅 level 噶啦嘛，即系而家唔似以前咁有啲媒人嚟帮你啊，即系上门建议你同边个相睇少噶嘛呢啲嘢啊，而家就有专业媒人嘅。 喂 ，speed dating 咧，我听讲啊，系或者婚姻介绍所等等啦，摩登媒人咧，好、听讲话七成系女士。 嗱，话时话系咁讲嘅，但系你会发觉，如果好似头先 observation 咁埋位，第一件事。个筛选过程就你有冇楼先可以入场见到呢条女嘅大佬？你讲乜鬼嘢 matching 啫？ 我嗰阵时我朋友咧又搞过呢啲嘢， 等于股票对盘咁样，自动对盘嘅。细鬼同你讲第二样人品啊，系咪先？ 因为我朋友真系做过呢啲嘅，即系呢啲 speed dating， 即系嗰啲婚姻顾 问 啦， 即系摩登媒人 嗰 种角色。 佢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咧，系要睇税单嘅。 税单 嗱。死未？你自动筛选咗噶啦， 唔系因为系 must， 因为一直有人问，即系话你有需求啫嘛。 因为选特首咁样筛选咗噶啦，已经 唔系睇男嘅税单，睇女嘅。 所有 member 哦， 即系一定要互当互对。 唔系，即系个问题就系真咯，要真实。 要真，税单好真嘅咩？ 咁讲啊，即系 哇，唔好睇住我，小宝， 嗱，我嗰张新嘅， 唔系，我见得太多上市公司造假， 你要明白 啊，上市公司有假噶，冇信， 即系总之财务嘅 support 啦，即系你要好似银行咁啫嘛，即系有啲嘢系令，因为佢都系中 high end 嘅，咁变咗你有啲嘢你我点样可以 basic 嘅 KYC 系叫做 know your client KYC 税务评级， 同埋讲真，你话你楼挂大佬，你系零咁，你点样去做，即系去处理啲嘢，即系 或者你有层楼原来按咗十次噶啦， 你系我都明白，你都有好多 OK 嗱，所以门面咯，即系你总有好多办法去呃咯，但系你埋到去你知嘅人嘅价值观或者点，哇，佢将佢嘅父母放养嘅咁。 个好处咧就系如果你两班友都系咁样个 profile matching 咪易咯， 所以咪要帮衬佢哋咯。 OK， 你唔使自己去 screen， 真系吓。 咪有啲 target oriented 嘅，即系我嗰时试过有个朋友咧， 即系两班艺术家就唔使咁样噶咯，真系。 啊，咁佢哋自己会搞掂噶嘛，相对。 啊，另外有啲环境俾佢啊。 系嗰啲啦，咁因为我譬如我个朋友 要谂谂啊，样嘅呢下嘢。 我谂嚟做咩啊？我都冇行咯。 唔系啊，我谂做生意啊，整啲咁嘅 dating 咧，就唔好净谂住帮人对税单啲咁低装嘢，嚟整啲艺术家舞会，即系大家 咁 画画嗰只，咪几好啊？ 有啲系直情咧，系点样咧？两边男女咧，系之前要上个 course， 你要做学礼仪啦， okay. 化妆啦 ，dress up 啦，跟住嗰晚包到靓靓摆埋一齐咯。 OK， 跟住就等你哋啊，好似好靓咁梦幻，但系翻到去就两个 男嘅都要化妆啊？ 耶，唔系化妆。執正自己， 哇，好辛苦啫。 而家男士嗰個儀容顧問好好揾噶，諗清楚，你唔想問阿 Manda 嗱，真係。 韓國佢因為韓風嘅問題咧，因為你而家見到韓國嘅男仔， 一早已經係啦。 係，但係問題係興啊嘛呢排，即係呢家喺韓 嚴重咗， 係同埋係小鮮肉嘛，即係興嗰條眼線又要畫下嘅，又要化妝咁樣嘅。麻 甩佬都要咁樣， 小鮮肉。 好明顯麻甩佬唔係小鮮肉 ，OK。系两样嘢，好嘅。 你有本事将麻甩佬变成小鲜肉，你一定发达啦，话你知。 嗱，我 另一个 market， 嗰个 market 唔化妆先叫 OK， 麻甩佬系需要唔化妆嘅，小鲜肉系需要嘅，系两样嘢嚟。个 market 有少少唔同吓，咁呢呢个呢、這个冇办法，系即已经系转变得好多，同埋我相信男士都贪靓，佢亦都有佢哋嘅。 应该就个仪容嗰个 expectation 个社会而家高咗，以前就真系睇你。能力，因为人品问题，而家真系要睇埋你包装，得唔得咯？系有呢样嘢，有呢样 都系翻翻个问题啦。即系其实正如 wedding 嘅情况，你个包装，你里边系唔需要仁义道德，唔需要有爱，唔需要咩成嘅包装。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好啦，摆 OK 啦，即系等于你买翻去啦，但系烂咗 product 啊！一拆开个包裹爆炸，真系 好靓噶， 好似咩咧？手机会爆啊！ 手机爆， 好先进噶，飘 爆咗先知，原来碌柒嚟嘅，买咗。 有啲关系咧，就用到咁上下先爆嘅。之前试过听过有啲嘅 case 咧，就系咩油垢定咩，打开石嚟嘅。即爆咪 重量一样， 即系货不对版。因为试过，即系类似系之前有段新闻就系咁样咯。个点解我老公同我老婆分手？因为佢落咗妆。 即晚 应该唔系，唔系佢应该 keep 咗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化住妆嘅。即系总之早过老公起身，化完妆瞓翻喺隔篱嗰啲啦。咁又唔知点解有一次系总之落咗妆，跟住个 俾老公撞破。 我唔记得个 case 系咩，总之系货不对版。跟住就 哇，错误管理啊！呢个 公明喺睇 packing 咯，管理个 expectation management 咧，真 系好似一样啫嘛。你究竟系食个排肠定系食个 quality？ OK， 即呢个我谂其实都系一样啦。类似就咩？譬如有啲嘢， 即相睇咗就唔好化妆嘅啫， 系素颜最好啦。 我之前听过一个咧，我唔记得边度，唔记得咩地方，佢哋即系个新嘅相睇方法，即你 speed dating 咩？ 素颜 唔系戴口罩。 喂，咁 嗱，佢个概念系咩？佢就嗰啲人好 comfort 嘅，就唔、是、会因为个样咧，你即刻俾咗一个嘅阿心纯佢系点，你要倾咗嘅了解咗在里边先，跟住你觉得 OK， 你先至有机会见到佢。 鬼佬都有出嚟系讲个类似，只不过唔系叫戴口罩，佢系叫做黑房约会， 都有 熄晒灯食饭，就喺嗰个 dark room 里边大家倾偈。 其实香港有噶 D I D， 开始有啦，而家 唔系 D I D 系有个好极嘅地方都黑噶嘛，黑暗对话一定叫做啦， 戴眼罩佢唔系戴口罩。 唔系 十年前嗰十年戴眼罩，个眼罩 你眼 化妆嗰只， 其实都系嗰样嘢咧。佢目唔系佢个目的，只系唔想你人哋会因为你个样就唔听你后边嘅嘢。即系头先讲，佢要想了解你嘅性格，佢想要了解你嘅人品，就系呢一部分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好多 packing。 咁你 packing 咗，你后面就唔听，或者可能你会 stop 咗 嘅。今晚真系好正，有 Amanda 喺度，即系讲咁多嘢，即系好紧要。即系其实有好多嘢咧，我哋净系注意咗嗰个结果，例如话睇咗个婚宴安排啊，诸如此类，就睇到乜家伙公价人情啊，嗰咁嘅，即系而家就铺张啊，点搞法？即系引申开嚟，好鬼死多嘢讲，有 连扎偶点样扎偶， 系喎，你讲 所有嘢相关。你如果唔系有个咁錯嘅找過程，你會錯嘅分安排啫。咁好多嘢係相關，咁所以變咗就係呢個話題好多嘢搞。 喂，呢集咧，我建議有啲女士又好，宅男嘅咩都好，你反覆 要反省，反省，反省啊！ 反覆聽多幾次， 要 諗下。聽阿 Manda 佢聽多幾次， 聽多少專家意見好緊要。 係啦， 嗱，即係買酒啲分係唔係錢多，唔係錢多與少啊？真㗎，你係咪真係做得到你應該做嗰樣嘢？ 鬧交係因為本身佢兩個係有差少呢個情況。 未来维系婚姻都好重要噶。 得嗱，今晚就时间所限啦，唔烦啦 ，Amanda 咁耐啫，佢眼都蒙晒， 我开心同你倾偈， 咁就难得个样啊，讲呢个话题，咁啊有多啲机会就再约 Amanda， 真系我仲有好多嘢可以讲啊， 好多， 多谢各位时间先啦， 再见， 拜。